喂，又翻嚟咯。 喂，大家好啊！又到今个礼拜嘅怒汉推歌，哎呀，成日都搞乱啊！究竟系怒汉正系夺命咧？我都有时都乱。 但系咧，我唔记得唔醒起咧，原来录咗几次都冇 jingle， 未得整翻。 系啊，未噶，我哋好多嘢未搞嘅，同埋喺嗰个即系 Facebook 嘅专业嗰度咧，佢都仲有嗰、那个宣传片嗰个定格咧，未有一个。都是寫著逢星期四晚的，咁所以呢度都是跟啲聽眾講聲唔好意思啦，仲未搞翻好呢啲基本嘢，係啦，咁我哋會搞嘅，係啦，遲啲再搞啦咁樣。好，咁啊講翻只歌先啦，啱啱播呢一首咧叫做 Seven Steps to Heaven， 咁就係呢一個 Miles Davis 嘅呢五重奏嘅一個作品啦，1963年嘅作品嚟嘅。 我啲聲真係唔似1963， 我諗佢應該可能 remaster 過嘅。 就算係咧，同期嗰啲咧，即係嗰啲 pop song 咧，即係好鬼覺得1960幾年。 係喎係喎。 即系呢下嘢咪就系前卫几咁重要咯， 系 即系 last 得耐啲啊，真系 系咯。如果你听落啲声啊，即系嗰、那个嗰啲玩法啊嗰啲都唔似系旧嘢咁样啊。咁即使咧录出嚟嗰个声有少少旧咧，都唔觉啊。 系，因为当时咧咪呢啲，当时听啲人可能觉得哇，即系离经半道啊， 系系 好离谱啊，都唔知做乜，即系唔听唔明嘅可能完全。但后来好多后进嘅研究过或者听过接受咗之后咧，咁就变翻入去 pop music 嘅时候咧， 系 咁而家听翻咪会觉得啱啱好。 系，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即使系 jazz 咧，即系喺呢个即系一般人嘅眼中咧，佢都唔算系 pop music 嘅。虽然即系你见到唱片铺咧， 哦 okay、 都会分咗一个叫 jazz 嘅 section 咁样噶嘛，即系同呢个即系古典音乐啊，推鼓同埋呢个推。Jazz 又系即系同一个系列嘅，即系 Jazz 系唔系主流嘢嚟嘅，好似系，所以咧以往咧老实讲咧 ，Jazz 咧就 系 好多时啲黑人咧，就喺呢啲美国嘅即系西岸也好 ，New York 也好，咁就 系 一啲可能喺啲 bar 嗰度啊，即系就系啲娱庆嘢嚟嘅，咁啊， 佢哋好劲嚟噶嘛， 其实系 pop 嚟嘅，系啦，俾嗰啲人去消遣噶嘛，咁但系就慢慢变下咧就啊，反而而家就上咗殿堂咁样，即系上咗神台，就变咗。好似同呢个 classical 一样，要分开另一个系列嘅，同 pop 就唔同嘅。 喂，其实会唔会系咧？即往往音乐人咧，即系高估咗观众嘅接受能力嘅时候咧，咁慢慢整下整下，即系冇第啲嘢听嘅时候，就梗系觉得系 pop 啦，焗住听嘅啫嘛。咁但系当佢咧有啲更加浅白、更加容易、更加易接受嘅时候咧， 系啦， 咁啲人就选择听咗 系啦 嗰啲 pop 嘢咯。咁但系之前嗰啲老嘢玩嗰啲嘢咧，嗰啲人上神台噶啦嘛，无论喺经济上啊，喺权力上都上神台，咁咪焗住要咁样拱佢上去咯。 系可能啦，咁但系譬如 Miles Davis 有 case。其实嗰阵都未上神台嘅，所以玩到咁即系龙飞凤舞。 系啊，冇错，好精神， 好精神啊，系啊，即系1959年嘅 Kind of Blue 嗰种咧，佢都系玩嗰啲比较即系好似好 hea 咁样嘅，即系好慢啊，吹好少嘢。 同埋佢用嗰个 呢一个咧，就反而咧就吹得好密嘅。 唔系佢慢嗰个咧，佢用嗰个 mute 咧，用得出神入化。 厕所泵啊， 嗰个诶暖水壶嘅盖， 或者厕所泵咯。 系啦，冇错。即系如果大家唔识咧，你讲 trumpet。嘅 mute 系啦， 嗰个发气咧，你就知道系咩嚟嘅。 系啦，咁啊系啦，佢呢一个版本咧，即系呢首 Seven Steps to Heaven 咧，咁就玩到即系就唔系好似嗰种 Miles Davis 嘅，咁可能真系食咗即系唔同嘅药啦， 又或者用啲唔同嘅脚玩咯。 系冇错啊，系，因为咧呢一个咧就喺佢嗰个即系过渡期嘅，即系佢62年嗰阵咧就 系 旧嘅班底啦。咁后来因为佢62年咧就有病啊，即系生病咁样啦，跟住就可能即系好多 job 接唔到啊，成。咁樣邊腳咧，就唯有咁佢都要揾食噶，於是咧就即係各散東西咁樣。 照目測咧，我覺得佢病都應該係嗰啲甲狀腺嗰啲嘢，因為隻眼咁突咧，通常都係呢一科嘅。 係嘛？我唔知啦，唔清楚啦。總之就有 查唔到呢度。 係啊，冇研究到呢樣嘢，總之就有病啦。咁啊，病腳散咗，咁但係咧跟住咁你病腳散咗，即係佢哋都要揾食啦。咁但係阿 Miles Davis 自己都要揾食嘅。咁但係慢慢咧就唔掂啦，即係你。咁樣即係長頭唔係辦法，於是咧就要重新組個 band 咁樣，咁就其實去到即係到64年到啦，先至定咗嗰五個腳嘅。咁而家63年呢一個咧就係過渡期間咁樣咯。咁佢咧原本呢一個即係呢個版本咧，嗰個彈琴嗰個咧就叫做即係首歌咧就係一個叫即係彈琴嗰人啦 ，Victor Feldman 啦同埋 Miles Davis 作嘅。咁但係呢個版本錄嘅時候咧，就係彈琴嗰個咧就 Herbie Hancock 嚟嘅，因為咧就即係 Victor。 Victor Feldman 咧，佢西岸人嚟嘅，就唔想跟啊呢個 Miles Davis 過 New York 去 tour 或者去錄音。 有啲 Miles Davis 就覺得係昂西， 係啦， 咁都唔去嗰度，我哋嗰度掘金嘅大佬。 咁但係啊，西岸啊 Feldman 都揾到食啊嘛，變咗佢就唔跟佢，諗就過到 New York 先再埋班，咁就埋咗呢一個班就 Herbie Hancock。 化學作用真係好唔同啦，因為 Herbie Hancock 扯到佢爆啦，大佬。 係啊，可能係勁。係啦，嗱，頭先聽到咧，都係一般嘅，好似即係 jazz 嗰種嘅格式啦，都係即係首先開咗波，佢係叫咗一個32巴嘅一個 cycle 咁樣嘅，其實就唔係好聽到佢即係有一個好清晰嘅結構嘅，咁但係唔好理佢啦。咁啲人咧就係32個巴咁就即係彈咗一片啦，咁跟住咧就各自 solo 啦， 就交波咁樣交， 係啦，就各自 solo 啦。 即係呢個咪就係 jam 嘢嘅初期咯，因為以前唔興 jam 嘢，派譜噶嘛，即係古代嘅嘛。咁後來即係有咗呢種曲式之後咧，哇！即係其實當時佢可能覺得我方便我咁玩啊，咁樣作，即係一個作曲人咧，佢嗰種自我咧，即係出到嚟原來係有佢嘅理由嘅。咁之後即係影響到好嚴重嘅，都是咁啦，即係不停影響到其他 pop music 都有啲唔同嘅曲式，就係咁樣嚟嘅。就並唔係話一定要即係有人咁做，佢要咁做。即係我覺得喺美國先啲咁嘅土壤咧，先要會產生到呢啲咁嘅， 尤其是 新嘅化學品出嚟。 甚至乎可能係黑人先發現呢樣嘢，因為其實你頭先講 blues 可能係 blues 先過 jazz 嘅，其實咁但係其實佢最初嘅起源都係可能喺嗰啲咧新奧爾良嗰啲，本身都係嗰啲美國南部。好多係以前黑人被壓迫咁樣，跟住其實喺黑人自己咧，可能要有一啲嘅抒發嘅機會。 同埋黑人嗰啲 blues 係12個巴一次，你知點解？ 點解咧？ 我就亂講嘅啫。即係其實咧，嗰啲奴隸主好揾樂噶嘛。你如果即係太過長巴，未玩完就俾人編翻醒，即係話係吹水咁啫嘛。即係吹水長話短説。哇，到咁上下又俾人編兩嘢咁樣，又要做嘢啦。咁所以12個巴嘅好處咧就係不停咁 cycle。阿奴隸主去咗飲水，我又繼續。即系睇你，即系个道理上系方便啲咁嘅 jam 嘅，十二个巴方便过32个巴。 咁点解后来会长啲？就因为系啦，慢慢冇咗呢个奴隶制度啦， 冇咗啦， 所以就咁样。咁 anyway， 咁就系啦，变咗其实我谂系黑人嗰种嘅，因为要抒发佢自己嗰种感受咧，咁同埋即系佢哋嗰种娱乐方式，就慢慢衍生咗呢一种咧，即系即兴演出嘅一种嘅方式出嚟，就唔系你头先讲或者即系早期音乐派谱嗰种啦。咁所以系亦都系啦。每一次咧就係有一個輪流 solo， 而每一次嘅 solo 咧都係大家喺度各自去所謂 improvise 即興演出。咁係啦，頭先聽到就去到第即係首先就trumpet 嘅 solo 啦，跟住就 saxophone 啦，第三就去到 piano 嘅。咁第三你聽到 Herbie Hancock 嗰個咧，即係當你首歌係咁快嘅時候咧，就咁密成嘅轉曲嘅時候，你都係彈見到佢彈到咧，同飛鳳舞咁樣咧，你所以知道 Herbie Hancock 幾唔扯。 係啊，冇錯。同埋咧，即係其實你有時咧。譬如我 jam 嘢底嘅，即系我冇乜正经嘅，咁我都观察，我同不即系唔少嘅乐手 jam 过噶啦。咁咧，即系我见到咧，即系其实唔同个脚咧个化学作用绝对唔同。因为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系好投入玩一件乐器嘅时候咧，你同个乐器就系等于你讲嘢，讲嘢个态度啦，嗰个速度啦，全部喺翻晒度咯。你见到Miles Davis 咧，以前喺西岸 jam 嗰班。即係嗰啲係比較 lay back 啲嘅，比較 hea 啲嘅。原因就係佢哋嘅話題都可能係咁 hea， 可能飲下茶啊、游下水啊咁樣嗰啲。即係你聽到佢係好唔同嘅，但係去到 New York， 哇，大佬啲房租又貴，啲節奏又貴，啲交通工具都快過人嘅，又有地鐵又剩。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音樂咪就係一回咁嘅事咯，即係唔使太高深嘅。即係其實佢咩土壤或者咩背景咧？咁佢講嘅嘢都唔同，佢吹出嚟嗰啲 melody 啊，個快慢節奏，你用感覺去咯，即係你唔使理佢係咩 key 啊，你唔使理佢嗰個咩 scale 啊咁樣。但其實你從呢啲地方去欣賞音樂咧，你都有你嘅得著。 係，咁但係如果你咁嘅即係邏輯去分析咧，咁又香港就變咗調翻轉好得意嘅，即係香港係一個咁急速嘅城市啦。但係咧，啲人咧係中意聽慢歌嘅，唔知點解。所以一面倒咧，即係如果講 pop song 啊，一面倒係中意慢歌嘅。 唔係原因就係因為咧，唔係作嗰啲人話事咯。系俾个市场控制咗个有作呢啲歌啊嘛， 唔系咁系就系话市场系咩咧？就系、是、个听众啊嘛，即系听众中意听慢歌系咪咧？系咪？ 唔系咁嗱， 净系还是系啲人以为听众，即系嗰啲作歌嗰啲或者啲监或者系嗰啲老板或者监制觉得啲人中意听慢歌，所以就诶净系写慢歌俾佢哋啦咁样。 嗱，我咁样分析嘅 系 点解美国嗰啲 instrumental 尤其是嗰作歌全部都系唔会为咗市场作噶嘛，几乎系。咁佢哋都系将佢生活啦，将佢哋学到即系 jam 嘢 jam 出嚟嗰种。节奏 呈現俾人睇嘅，係單向嘅比較上。你聽就聽，唔聽啊都就咁樣。咁但係香港就調翻轉啦，香港啲人係淨係做生意嘅、 嗯。 總之個 market 咧，佢唔理你快定慢， 嗯嗯、 即係佢睇個盤數啊、嗯。即係哇，同是天下淪落人，二十年前嗰種咁嘅要生要死，刀仔插大髀嗰啲咁肉麻嘢得嘅喎。咁跟住嗰個 figure 去做咯。咁、 嗯、 譬如下一首我試下快少少，誒那嘢即刻唔得，翻翻慢歌，誒唔得喎，男女一定要鬥高 key。咁、 嗯、 樣渾然天成咧，就因為俾個市場。牵住个鼻走，就所以变到今日，所以一定要作 K 歌先可以揾到食咯。 嗯，我就唔完全同意嘅，因为我唔觉得完全系市场嘅问题嘅，即系其实做嗰班人咧，老板啊嗰啲都有问题嘅，甚至乎媒体都有问题嘅。 咪就系老板有问题，所以就咗个市场咪出现咗问题咯。 嗯，但系其实嗰个市场系咪真系咁样咧？我觉得即系其实 两睇嘅， 系啦，我觉得两睇，即系同埋我自己个睇法就系、是，呢度唔系咁单向嘅，即系好多好多因素，即系系啦，做嗰啲人啦，个市场啦，所谓即系听众。或者是媒体甚至乎是媒体怎样去塑造去写这个乐所谓香港的乐坛。不算我们不要讲香港乐坛，真的其实就很 Q 闷的。但是呢为什么我揀这首歌呢？其实呢这首歌就叫 Seven Steps to Heaven， 近来呢都很多话题都是跟天堂有关的。其实呢我又想讲一下这个林郑上天堂那样东西啦。今天呢又有这个跟天堂有关的，就是这个。是啊，汤汉。就不是诗，汤汉就冇嘅。汤汉咧，香港嘅呢个枢机主教咧，就出咗一个木函，系啦，就出咗木函咧，就叫人咧啊，就俾啲牧民啊，即系俾呢个天主教徒咧，就话啊，你投区议会投票嘅时候咧，要考虑埋咧，佢对于即系佢嗰啲人，即系嗰啲候选人，佢点样去睇呢一个家庭啦、婚姻啦，甚至乎系呢一个对于呢、這个性倾向反歧视性倾向嘅条例。嘅一啲嘅立场，咁就出咗一个好咁样好清楚讲到明 呢个投票指引， 系啦一个投票指引，咁大家都觉得好奇怪，我自己都好奇怪嘅， 我觉得就系犯法啦，呢啲简直系拉得噶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咪究竟即系如果咁样投票就上到天堂咧？咁不如即系听多首歌先讲啦。Even though she knows how much it's gonna hurt. Before I say another word, let me tell you I love you. Let me hold you close and say these words as gently as I can. There's been another man that I've needed and I've loved.That doesn't mean I love you less. And he knows he can't possess me. And he knows he never will. There's just this empty place inside of me that only he can fill. Torn between two lovers.You failed me just because there's someone else. You were the first real love I ever had. And all the things I ever said, I swear they still are true. For no one else can have the part of me.Breaking all the rules, torn between couldn't really blame you if you turned and walked away. But with everything I feel inside, I'm asking you to stay. Loving both of you is breaking all the rules.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feeling like a fool. Loving you both is breaking all the rules. 啱啱播完第一首就係咁 hardcore 嘅 jazz， 都唔係算太 hardcore 啦，但係都幾啦嚇。咁啊，跟住咧，哇，咁啊講 pop， 咁啊即係嚟翻首好咁 pop 嘅《Torn Between Two Lovers》啦 ，Mary McGregor。 你係細個聽定大個咗先聽？ 細個都有聽嘅。 你聽邊個播啊？ 邊個播啊？我諗係屋企人聽，我唔知啊。 你屋企人聽啊？ 有噶， 幾前衞喎，你爸爸。 系啊，两个都有嘅。 哦，其实我第一次听苏斯玩播嘅， 系嘛？ 好细个 我唔知道我喺边度听，我总之细个有听。同埋咧，嗰阵时咧，我老豆兴咧买一啲嗰啲读者文摘嘅 cassette 嘅 box set 啊，咁就好多啲咁嘅老歌咁样咧，系啦，咁就好多即系一个硬嘅大盒。咁里边就藏咗可能十饼带咁样。 果然正经，即系读者文摘推介嗰啲， 系 好正经 嗰啲啦。 咁但系呢首歌对我嚟讲咧，有个我好深刻印象，点解咧？因为咧发觉咧，听完苏小芬播嗰阵时都系 hit song 嚟嘅。咁我听我家姐咧录低收音机，饼带成日 repeat 呢只歌， 系 但系又好伤嘅，想喊咁样，即系唔开心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问佢：喂，咁只歌讲咩噶？喂，细路仔唔好知。因为你越话唔知道，我越问人，咁知道先。我家姐咧喺边度仔飞？ 原哦，咁即系系嗰条仔系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系啦，冇错， 就唔系佢自己 Torn Between Two Lovers。哎呀， 点咁伤心咧？唔怪之，人唔伤心就唔听歌啊！真系， 人唔听歌就唔流泪啦。 不过而家算啦，佢都即系未满婚姻嘅曾经。 哦，系哇，哇，你爆咁多嘢嘅。 哦，唔系好爆啫呢啲。 啲家事就唔系。 家事唔系咩？因为佢唔喺香港咁，所以唔会听噶嘛呢啲。 唔系咁，我哋嘅节目系即系扬威海外咁啊，全世界都听到噶嘛。 冇人知啦呢啲。 啲海外华人真系好。 即系首歌点样嚟啊？有典故嘅，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叫我唔好讲啲家事嘅。咁但系呢啲 OK 啦。 咁我拣呢首歌嘅原因咧，就系我觉得咧，真系咧，我都系头先我哋讲翻阿汤汉啊嘛。咁咧，我觉得咧，阿汤汉咧，其实我今次咧，我又要呢个即系反版啦，我又要同情阿汤汉啦。 哦 ，OK。 我觉得咧，佢系呢个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啊，我觉得佢好惨嘅，其实嗱，即系你知道香港嘅教会啊，点会唔俾共产党搞啊？ 系冇错， 我哋见到好多嘅即系佛教啊，乜鬼啊嗰啲都已经 入晒，简直 系啦，即系通晒柜啊咁样噶啦。有乜可能呢、這个即系咧？仲有嗰啲基督教啊，咩圣公会啊嗰啲咁样咧，都不时都出嚟讲嗰啲极之保守嘅言论。咁跟住就俾人闹到 PK 咁样啦吓。咁而即系一向以嚟咧，即系天主教就好似比较进步少少，同埋即系近呢、這个即系市。民啊，同埋即系接近公义少少嘅个感觉，尤其是即系陈日君个期啦咁样。咁所以一个咁样嘅教会又统领住香港咁多嘅信众，有乜可能就唔搞你咧？咁样咁所以去到汤汉呢个位咧，我觉得佢冇可能俾人搞嘅。咁、今次咧即系近期咧就可能压力爆煲啊。咁样咧即系嗱。之前咪话林郑咧，自己喺一个即系明爱卖物会嗰度一个场合就讲话自己咧，即系政府系咧做好多正义嘅事，不过就被受咗责难。不过咧，当你做义事嘅时候，而受咗责难咧系有福嘅，因为咧佢觉得自己天堂已经留咗个位俾佢啦，咁样即系觉得自己咧可以咧，即系已经踏上咗呢一个即系上天堂嘅其中一步咁样。而汤汉咧即时嘅反应咧系大赞佢噶，公开咁赞，仲要赞阿林郑月娥咧，话佢系呢一个即系有啲永不言弃嘅精神啦，相当之有魄力啊，话佢系点样即系，总之系高度表扬啦，咁样赞佢啦，咁样，咁我觉得 喂，真系冇理由噶，我就谂唔通啦。点解阿汤汉会喺呢啲位度咁样爆泄嘅咧？ 系基督教定系天主教？ 天主教啊， 系 啊。咁好啦，咁啊到今次啦，又有喺呢一个即系喺呢个同志事件上边咧、就即系系啦，发表咗一个咁样嘅牧函、竟然咧就叫啲即系天主教徒咧投票咧，有一啲嘅意向嘅指引， 系要投共啊好啲， 系啦，即系你投嗰啲人嘅票咧，就睇下嗰个人咧就要特别要佢即系指，即系要点出嚟咧，就话睇下嗰个人对于即系家庭婚姻嘅价值系点样，同埋佢对于呢个性向倾向歧视立法，即系反对呢样嘢嘅歧视嘅立法嗰、那个立场系点样？咁暗示咧，即系话如果呢啲人对于譬如话同志平权啊、同性婚姻啊呢啲咁样嘅人嘅立场，即系呢类嘢系倾向呢啲立场嘅时候咧，好似咧就好似话叫你唔好投佢咁样，好似即系佢唔系咁讲嘅吓。咁但系即系俾人嘅感觉就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啊咁得意嘅咧，点解？因为天主教本身啊，即系教宗自己咧，都即系倾向于比较而家开放咗少少噶嘛。对于即系譬如话同性婚姻啊、同性恋者啊呢一类咁样嘅议题，咁而即系阿方济各教宗咧，佢其实系之前都有讲过，就话唔应该去排佢呢一啲同性恋者啊。 即系明显佢就转咗态噶啦， 同埋即系最近啦，即系最近真系几日前嘅啫，即系上个礼拜到先开完一个即系全世界嘅一个即系主教嘅大会议咁样。咁佢哋都重申翻，即系天主教本身一个相对保守嘅立场嘅，就系话即系同性婚姻咧就不同于呢、这、一个异性嘅婚姻嘅，即系始终异性婚姻咧都系呢、这个即系天主嘅设计、神嘅设计，咁所以咧同性婚姻咧与呢一种即系神设计嘅婚姻咧不能同日而语嘅。 嗯， 咁同埋咧都亦都讲到就话，如果离婚再婚嗰啲咧，都系基本上咧都系唔能够去所谓领性餐啊、领性体啊，即系话都系都觉得佢哋系有啲嘢嘅。咁、但系即系教宗咧喺一个咁样嘅基本嘅教会立场之中咧，都会讲到咧就话啊，其实咧我哋都应该即系接纳呢一啲嘅即系同性恋者或者呢啲离婚或者再婚嘅人，又或者应该维护佢哋嘅尊严，佢都有咁讲嘅，即系起码系一个即系可能佢两边都要平衡啦，有平衡，即系教会里面嘅保守势力，咁所以佢都要即系重申翻一个教会比较即系保守嘅立场，但系佢又会讲翻啊，应该要即系接纳翻一啲即系。一啲同性恋者啊呢一类咁样啦吓，咁、但系汤汉呢个 case 好明显就唔系嘅，系完全向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保守立场倾斜、甚至乎咧俾人有感觉就系、是，喂系咪你其实系即系好似吓帮紧嗰啲建制派助选咧，或者系即系对于嗰啲因为能会喺持有譬如话婚姻同性婚姻啊，或者系对于个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系会赞成嘅人咧，多数都系一啲比较系即系亲民主 啦， 唔系。 哦，你话嘅 即系如 即系哦，调翻转 系调翻转啊，即系会赞成同性婚姻，或者鼓吹同性婚姻，或者系对于反歧视性倾向呢一个立法会赞成嗰啲人。通常都是比較開放的人，比較 liberal 啊，即係可能係即係撐散運啊，或者 不如舉例一嗱，譬如我諗啦， 陳志全啦，好明顯 係啦，陳志全本身係我諗到阿 Sid 啦， 係 又係啦，咁仲有邊個會係比較支持住呢啲？ 我谂如果你问阿范国威啊咁嗰啲，佢都会即系起码佢唔会反对先啦，起码倾向支持啦。咁但系当然啦，民主派啦所谓民主派泛民里面都有人系讲到明反对嘅。民主党 啦，但系仲未退到党咩？ 未啊，阿边个咯？讲阿涂谨申啦， 涂谨申又系啦，同埋嗰个成日讲见证嗰个叫咩啊？早排未。啊，嗰、那个唔记得咗，佢系摆到明系反对同志嗰个议员咧， 系、 嗰、那个鬼咧，即系好复杂嘅。你讲佢、即系其实反对调翻转咧，建制派又即系支持，支持阿汤汉嘅讲法有啲咩人咧？就小黄芬啦， 咁当然啦， 同埋其他啲好似对宗教冇乜表态，譬如老嗰土共嗰班，咁其实佢系咪即系其实佢系为咗佢个保守嘅宗教咧，定系建制派咧？即系讲唔实噶，其实呢样嘢。 唔系咁，你如果系即系嗰个即系倾向于好似帮，即系话应该话唔帮呢一啲比较 liberal 嘅人，或者叫啲教友唔好投啲比较 liberal 嘅即系候选人，咁其实等咪等于好似帮 建制派助選。 唔係，而家咪就係話唔係咯？佢兩邊都有呢啲唔 liberal 嘅人啊嘛。 嗯嗯嗯。 即係例如陶恩新嗰邊又有，鼠雲芬呢邊又係有啦，政敵嚟噶嘛。 係。 咁但係即係你唔可以咁樣100%話曬佢嘅動機係咁樣。 嗯。 我意思 係。但係我就係咧，點解我話同情阿湯漢咧？就係咧，佢要咧喺呢一啲位嗰度咧，即係佢冇辦法啦，即係共產黨一邊定搞。 係。 咁佢點都要有啲位咧要表忠嘅。 係。 咁於是咧就喺呢啲位嗰度咧，即係佢可能覺得咧，佢覺得啦，即係。唔係啲咁大是大非嘅嘢咧，我就要嚇、啊、唱呢、這個即係贊成附和、配合主旋律咁樣。於是咧，林鄭講嘢我咪贊咯。呢啲 case 我咪走出嚟企到好似好保守咁樣咯。咁、但係咧嗱，譬如話有好多人咧都會係有一個即係對於阿湯漢嘅批評咧，就係話：，誒咁喺其他事上又唔見你嚇呢啲仗義執言，喺人權事上啊，可能喺呢一個即係政改嗰啲問題上啊，嗰啲又唔見你出聲。嚇而家呢啲咁嘅同志平權嘅嘢，你又出聲，我估個問題乜嘢咧？就係、是、其實可能咧，中共咧都想佢出聲嘅。咁佢咧就其實係忍辱負重，因為咧佢知道如果佢喺嗰啲位度出聲咧，咁啊嗰個客嗰個更加嚴重啊，所以佢唔出聲咧就等於已經係幫咗，即係等於或者係已經係對即係對對得住自己良心啊。因為如果佢要講咧，就可能被逼要講一啲咧啊，我係唔支持散運嘅，或者我係唔支持呢一個人權嘅咁樣，即係夾硬要講呢啲嘢。咁所以咧佢好委屈嘅，我覺得即係佢夾硬而家咧喺嗰啲嘢咧以唔出聲嚟。表态、就系话咧，佢对人权啊、公义啊、对啲政制啊、港大事件咧、啊，一概唔出声，就系咧，其实系即系唔出声就是一个表态，因为如果佢一出得声咧，就俾人指住咧，一定要讲嗰啲系即系同香港市民作对嘅。 所以拣咗呢样咧， 系啦，就拣呢啲细嘢， 伤害最细。 系啦，冇错啦，即系所以即系相对啦吓、当然啦，即系对于即系我自己都唔同意嘅，即系对于好多譬如话你话争取同事平权嘅朋友啊，或者系我觉得佢咁样去俾一个指引，叫啲嘅教友去咁样去投票咧，我觉得其实系一种歧视嚟。 系啊，绝对系啦。喂，但系佢教会咁样长大咧，因为逢亲你做天主教咧，你又自细一定系教会培养啦，可能做个辅祭咁样，即系过程咧，全部都系好避忌噶嘛，对呢啲嘢，即系觉得佢反而跟唔到佢天主教罗马嗰个主旋律咧，我觉得呢样先系值得怀疑。 所以咪话佢 turn between two lovers 咯，即系神嘅旨意或者系呢、這个即系罗马教会嗰个个旨意同埋吓。中共的旨意，他究竟是、选择了哪个好呢？两个都是我要跟的人，我跟哪个好呢？ 但 suppose 你不用跟那个中共的嘛？ 不是啦，他就是说了， 即是你不跟呢？你陈日君的年代，他真的踩你都硬了， 所以就被人编到这样，现在还离谱的嘛，现在大陆是拆教堂，烧十字架， 每天都烧你的祠堂。 是啦，他就是说，即他都害怕啊。啊，即系觉得而家可能咧上边嗰啲人威吓住佢，就系话啊，你再唔讲嘢咧，你再唔配合我哋主船咧，我就烧你教堂。 嗯、 啊 ，Saint John's Cathedral 啊嘛，我拆埋你， 我觉得佢 烧埋你教堂。 佢同耶稣真系唔系好熟啊，又唔系好了解啊、耶稣个尊系同你作对噶嘛，呢啲嘢。 所以咧都系，唉。两一神就不能侍奉两个主， 唔系一神， 一人就不能侍奉两个主就咁解啦。而家咧，汤汉咧好惨嘅。 嗯 哇，这个歌呢，即其实大家估都估不到呢，是 Pink Floyd 的歌来的。 哇，怎么估到啊大哥。 是我以为听着老汉推估啊。即其实曲线和老汉推估名的广告啦。喂，我开头以为老汉推估呢，只是播一些古代的歌的，但原来不是的，即原来近代的 classical 都会播的。 应该是 啦。那这首呢都挺近代的，将一个 Pink Floyd 的歌呢，即整只碟啊，这只碟是London Philharmonic 的一只作品来的，即他们重新编过的一只歌来的，整只碟呢都是讲玩 Pink Floyd 的歌。 哇， 但这只就很奇怪了。嗱，即系我都几中意听呢啲乐团嘅嘢嘅，因为佢哋啲水平都几高，同埋录音好靓。咁咧，之前我买嗰只碟咧，就系玩游戏机嗰啲咧，即系最中意嘅 GTA 4咧，嗰阵时佢都有玩嘅。咁Super Mario 啊嗰啲，但系嗰啲你一听咧个 melody 咧，你都知道佢系嗰只歌啊嘛。甚至乎我哋老汉推歌嘅第一代嘅 jingle 咧，都系嗰个Angry Bird， 都系佢都有玩嘅。咁咧变咗咧，即系但系呢只歌咧。即系我就发觉好棘手啦！你听翻完全，你即系听成差唔多半分钟至一分钟，你都唔知系玩紧嗰首歌，因为咧呢首歌原 听完都唔系好知道，老实讲， 听完就知嘅，因为佢嗰条 main melody 咧就都几熟口熟面嘅。 Okay. 但系呢首歌要嘥少时间讲啊，因为原装嘅呢首歌咧，佢个 arrangement 咧都 呢首歌叫咩名先得讲下， 冇 讲 到咩？ 冇啊， 就系 Pink Floyd 嘅 Great Gig in the Sky。咁咧呢只歌咧就原本咧就喺音乐会里面嘅屙尿位嚟嘅，即系咧通常。粒粒巨星嘅时候，咁嗰啲巨星头嘅时候就和音嘅时候 solo 啦，咁咧即系理论上就系去厕所嘅，但系去厕所位嘅歌都好坚嘅，咁啊即系虽然香港唔系太流行嘅呢只歌，因为香港嚟去啲人都系The Wall 啦，最古籍人口嘅，咁啊 Time 啊 Money 啊咁嗰啲，因为啲名易记，咁香港人就 系 咁样。 呢只有啲难记嘅，都系 Great Gig in the Sky， 即系个天嗰度有个好大好 Great Gig。一个音乐 大嘅激喺个天堂啊，讲起天堂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咧，喂，又系不约而同啦，你又拣天堂，咁我又拣咗呢只天堂歌啦。咁咧呢个版本咧，真系好 grand 咁样啦，好多 string 好复杂嘅，就系个麻烦嘅地方咧，就系原本嘅歌咧，因为我睇过呢只歌嘅 documentary 咧，我哋录呢只碟嘅时候咧，系避世嘅，真系要，即系专登咧租咗一个好特别嘅录音室。亦都唔原本唔系录音室嚟嘅，间古老大屋，喺一个岛嗰度嘅，即系嗰啲好孤独嗰啲人住嘅地方啦。咁佢哋去到嗰度唔听所有资讯，唔听新闻，唔听流行歌，就喺度拗生活咗成个月。之后咧就喺个重新喺嗰个地方再作一啲歌出嚟，即系再谂一啲唔同嘅 con， 因为佢哋嘅目的咧就系想我唔想同流行歌污染咗我嘅谂法，我要啲歌作出嚟咧就同人哋一定唔同嘅。咁啊果然成功啦，因为佢弹嘅 cord 都未听过嘅，嗰种编曲啊，用啲乐器嘅组合啊，亦都系之前未听过嘅，之后都少啊，真系，因为太奇离啊，实在。咁咧兼夹咧呢只歌咧，全部都系 ad lib 嘅，即系话咧嗰种唱法系可能写一个基本嘅谱俾佢照唱， 等于好似之前即系 jazz 嗰啲咁样咯，即系即兴嘅， 即 系 攞把 即兴演奏， 攞把口嚟当乐器咁样，即系所以我头先想讲话，啲人吹乐器都好似讲紧嘢咁嘅，但系佢哋咧就 讲紧嘢都好似吹乐器。 系啦，嗌啲音乐出嚟，即系嗰个音乐就系佢可能幻想到一啲嘢咁啊，即系好即兴咁样噏出嚟嘅。咁佢原本咧，因为呢个版本佢巡回演唱嘅时候咧，佢话次次都有少少出入嘅，即系证明佢哋唔系话次次都一样。 即系即兴啊嘛。 系啦，咁咧头先嗰首orchestra 嘅版咧，佢用一条 string 一条violin 嚟取替咗佢嗰把人声。咁但系咧佢又学翻嗰啲 melody， 即系其实证明咧。唔係咩樂器都可以 apply 落去，都可以好 adapt 到嘅。即係又似我哋啱啱玩做音樂嘅時候用 MIDI 咧，我即係用一個電子嘅方法輸入個音樂落去。即係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即係你用啲有個 note 有個音樂，但係用啲唔同樂器去 play 翻出嚟咧，有唔同嘅效果嘅。咁佢就係似博錯咗 channel， 即係明明嗰個 channel 人聲，你博咗去個 string 嗰度，於是就變咗 string 出啦嗰條聲。 明明 piano 咧，佢用 用大扎 string 咁样拉出嚟，咁变咗咧，其实好棘手嘅，撞到飞起嘅，咁所以咧，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头先嗰首歌唔系几好听，但只不过系一个实验嚟嘅，真系，即系话俾你听，喂，原来即系一队乐团喺尤其是英国啦，即系佢哋点样成为文化大国咧，点成为软实力之王咧？喂，就原来佢哋好多资源或者好多本身天然佢哋即系教养出嚟嘅音乐资源咧，系好大胆地撞一啲唔同嘅嘢出嚟，令到乐迷咧真系。哇！听大把嘢听咁样咯， 我谂咧又系嗰样嘢啦，即系你香港又好难发生呢件事。 系、哦，即系叶咏诗嗰啲只会擦鞋嘅啫嘛，点会你叫叶咏诗拉翻首啲 indie band 嘅歌啊？冇可能噶嘛。 唔知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人哋 Pink Floyd 可以咧，即系好似咁唔可以咁唔顾呢个所谓商业价值，可以咧特登走去一个即系无人嘅岛嗰度去作一啲咧，仲要系特登要同其他流行曲唔同嘅，唔俾其他流行曲所污染嘅作品出嚟，即系冇求系想，好似系反而系想搏只碟唔卖得咁样。好难噶嘛？呢个香港系唔会发生噶嘛？ 但佢就好卖得喎。 系啦，嗱，你话天然资源冇咩？香港都有噶，呢啲咩无人岛咁样， 系有烧炭岛都有。 系啦，即系近近地昂船洲啊，乜鬼嗰啲又得。远啲嘅，即系我觉得可以咧。 昂船洲而家唔得啦， 而家唔得， 开垦咗啦。 系，但系我都有噶嘛，系咪？ 有。 又或者再远啲啊？ 你识游水嘅仲多。 系啦，再远啲就不如咧，即系 金平洲、 金门呢个又近咗，都系 金门马祖。 系或者系去钓鱼岛。钓鱼台 系 啦，即系同阿牛借只船， 系借埋支旗， 系就唔借旗，斋借船， 唔系借日本旗啊！我 少少个意外啊，即系将凳突然一跌一跌， 系 咁系啦，即系咁嗰度够冇啊？唔系，嗰度都好多人 嘅， 好多日本嘅军队喺度， 多原本系即系整酱油嘅，整鱼露嘅岛嚟，系咯，即系 喂，但系唔系可能作出嚟嗰个作品咧，嗰个即系逼力啊，嗰种张力更加大，因为你要逃避。嗰啲喺日军嘅呢个追捕咁样咧， 你冇得作噶咯。你反而咧，嗱我哋嗱好多人认自己系炎黄子孙，就唔知同共产党有关嘅， 系咯， 都当你同一伙啦。 系咁，四千年之前都有呢个咩啦？ 南沙嗰个军事基地， 系 又可以睇下啲，都系同啲美军嘅战舰。打下招呼， 系咯， 有同人工岛嗰啲工人又食个 lunch 咁， 系咯，人工岛可能仲有啲美女喺度晒太阳添，会唔会咧？ 冇错， 系咯，喂，咁样真系有得谂，即系咁样去做一个作品咧，应该别一番风 味。咁其实咧，其实音乐咧同个地理真系好有关嘅， 系啦， 即系譬如你冲绳岛嗰啲音乐又唔同，因为冲绳岛真系美女晒太阳啊，或者潜啲珍珠蚌噶嘛， 系 嗱，即系已经同东京嗰啲又好唔同， 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话咧，即系我觉得英国咧本身。即系地唔系好大，但系物种就真系 物就好薄啊， 丰富好薄啊，薄过周薄啊，真系。 系梗啦。 喂，咁咧，所以咧，即系呢只歌，即系整出嚟，即系我原本个意思咧，又系谂住，哇，你汤汉又系讲神讲佛，阿林郑又系讲自己上天堂，喂，真系你搞一个激啊，即系啱晒，即系大把人上咗去可以好过听 Cook and Flap。 但系咧，佢呢啲咁嘅激咧，或者系激啊，日日都咁激你啦，系啦，日日都喺度，即系以天堂之名咧就开激啊，吓，即系之前就林郑就喺度讲话自己上天堂，今日阿汤汉就整剂咁样嘅嘢，即系指人呢个去投票咁样，即系嗱，我话先话同情阿汤汉啦，但系好啦，另外睇就系话，喂，其实呢个会唔会有违呢个选举嘅咧？即系如果你 有违嘅， 系咯，你如果 指引啲人去， 系啊，你即系影响人哋嘅投票，咁其实系咪其实可以同呢个选管会投诉嘅咧？又或者系你虽然冇 指名道姓， 指名道姓啫，但系其实某程度上你而家好似系帮紧某啲人助选，或者系叫人唔好投某啲人票， 因为具体得滞啊，佢嘅要求 系啦， 系 啦，咁变咗其实如果你正常嗰啲选举广告嘅时候，就话你提得。A 嘅时候你就要提埋其他嗰啲候选人，咁佢而家又冇喎，咁系咪有事嘅咧？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个咧，其实可能阿汤汉咧都即系喺呢一个表忠嘅过程之中咧，可能出咗事都唔定嘅，可能即系可以睇下有冇人咧去投诉佢。 其实应该反翻上咧，嗱，譬如你。讲紧即系，譬如你就算我哋一般人啦，唔好投俾仆街咁，万能 key 嚟噶嘛。我哋讲又得，对面讲又得，因为对即系你自己帮手嗰啲，你唔会认自己仆街嘅。 系啦， 咁但系只不过佢。 即系民建联又讲同一句嘅，咁佢认为所有散后嗰啲都扑街， 系啦系啦， 咁所以嗱，咁咪冇事啦， 系啦， 汤汉就真系输蚀啦呢个， 系啦，喂呢、這个讲到咁明，大佬， 系啊， 真系其实系有啲事， 其实应该系陈志全咧开，即系佢摆到明系针对佢， 系咯。 即系因为以前从来冇咁嘅议员噶嘛、 嗯， 以前又唔会咁讲噶嘛、嗯， 或者有佢唔会出咗柜讲出嚟咁样 啊吓。啊，记得黄成志啊，头先想讲， 哦， 佢而家仲系咪民主党？ 梗唔系啦，已经去咗党啦，跟住整咗一个新思维啊嘛，跟、 哦、 住走去同呢一个走去开呢个民建联嘅集思会啊嘛， 哦， 又之前见特首嘛自己，即系唔系自己啦，即系佢嘅新思维呢堆人。 哦 ，OK， 佢已经全面变咗建制派。 即系呢啲咪多得啊啊啊刘江。 是那些开山祖师， 是师兄 祖宗啊，简直是。 是啊，没错，喂，捞得咁掂，局长有一做。 所以黄成志咪慢咯，已经即系人 优柔寡断得滞。 人哋一早就已经吓，即系杀出一条血路啦。 系咯， 你见到人哋咁样飞黄腾达，你到今日先嚟辩词，你真系。 即系白宫发言人，即 系啦， 唔紧要。 张炳良，哇，全部个个都。 张炳良算唔算咧？ 都算噶啦，你埋咗呢个政府做嘢， 比较网密特，即系佢唔会公开讲啲好交嘅嘢，令到你好反感。 咁佢醒目咯，呢啲咪就系、是，但系骨子里都系一个呢啲呢种人嚟噶嘛。即系你能够埋咗呢个政府做嘢，经过咗散运或者咁多，即系喺咁多梁振英出嚟讲嘢。有问题嘅时候，佢都可以当冇事嘅，继续喺度做嘢。咁你都见到佢咩人啦？ 喂，同埋咧，早期咧，翻到大陆做嘢嘅朋友咧，知道咧，即系你同得呢啲共产党 hang out 咧，你一定有痛脚嘅。 系， 如果唔系，佢唔会揾你。 系， 原因就系即系你有嘢俾佢揸住，佢你先可以随时控制到你。 必要时就揿嗰个掣， 系啦， 就捻你个春袋。 但系黄成志可能未做呢一 part， 因为个 presentation 咧，仲系同佢老婆好恩爱咁样走出嚟讲见证。咁嗰 part 好难搞到佢噶， 咁即系可能真系冇太冇黑材料。 系啊，冇错。 咁啊，真系咁我咁如果系咁，就要帮自己制造一啲黑材料先得啦。 又或者揾佢个仔帮手。 系，即系佢之前英文差嗰啲就未，即系不足以构成黑材料。 今时今日呢啲算系乜啊？ 系咯， 即系其实我觉得共产党咧呢方面咧比较包容嘅。嗱，你英文叻咩？咁啊好，佢你投共审英文啦，咁啊好噶。但你普通话渣都得，而家你得崔世安嗰啲，即系其实所以相对嚟讲咧，即系某啲人咧活喺共产党嘅阴影底下咧，系有得饮有得食有得玩女，就英文渣、国语渣，你得钟树根呢啲，即系某程度对啲失败者嚟讲咧。即系入共产党阵营，的确系一个乐园， 的确个天堂嚟嘅，的确 系啦，冇错啊，天堂乐园都一样啊，即系有几有好多处女等紧你噶嘛，深圳啊、广州嗰啲， 天上人间啊嘛， 广州系啊，东莞噏脚噏唔出添， 唉、哎，你咁中意天上人间啊？呢啲东莞啊，即系听多首都系， 听多首激俾你， 都系激，都系天上嘅的激啊， 系。 嗱，為免咧啲朋友咧聽完之前嗰首 orchestra 嗰首歌唔知係咩歌咧，我噏完佢係邊咩隊名啊，咩歌名都有人唔識嘅，真係 都聽唔出 嘅。因為呢首歌真係唔 hit 噶嘛。係。咁咧啱啱播嗰首咧就係原裝正版，是但係嗰個版本都唔係原裝正版喎，即係只不過咧係一班玩口水歌嘅朋友咧，即係所謂口水歌係玩 cover 嘅朋友咧。嗱，即係我好推薦大家咧要。在 YouTube 度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啊，咁咧佢就叫Moby Dick 00001咁樣， 四個零啊， 唔知五個零四個零啊 ，OK， 陣間再玩，即係睇翻，即係你點咁樣查就唔會揾唔到嘅。咁你如果唔係咧，就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嘅 cover 咁樣就佢哋又擺好前嘅 ，OK。 咁咧呢班朋友就得意咯，佢好多人嘅，即係成班都係 musician 嚟嘅，但成班人咧都係Pink Floyd 嘅迷嚟嘅，包括唱歌人嘅班聲似到咧，同埋所有樂器咧，佢哋調轉都識背嘅，相信。咁咧點解我揀呢個版本？無意中發現咧，因為佢係最好聲， 係 就算 original 嘅 Pink Floyd 可能太舊錄音，冇咁好聲，冇咁清楚啦。咁佢除咗咧錄得好聲、唱得似之外咧，佢兼夾咧就佢有畫面啊嘛，因為仲有好多音樂嘅通識喺裏面，即係平時耳熟能詳聽到。嗰啲聲係點樣彈出嚟嘅啦？譬如 Pink Floyd 有少少騎呢嘅，佢用一隻 Hawaiian 吉他，即係叫 slide 吉他，即係話彈吉他就 打橫瞓喺度彈。 係啦，即係左手咧，通常就撳住吉他噶嘛，但係佢咧揾碌。揾碌金屬嘅棒，即係通窿攝隻手指落去，咁咧跟住捋嗰條線咧，就有啲夏威夷嘅感覺。 有少少彈呢個古箏 feel 嘅，其實 係啦，又一尾 slide 咯。 係啦， 咁咧原來江澤民都識彈呢只吉他嘅，你知啦。嗰陣時唔知同克林頓咧 jam 過嘢喎。克林顿吹 sax， 咁佢咧就弹夏威夷吉他。 但系佢喺心口个皮带扣会唔会嗨到？ 嗨皮带扣就喺度晾住，即系嗱呢啲咪人琴合一咯， 人琴副合一啊， 唔系人副合一咗啦，副琴又合一咁样，三合咩三为一体咁样，即系所以佢咁解咯条裤有到咁样。咁我唔知阿江泽民系咪喺夏威夷读书嘅咧？好似系，咁所以咧零零舍舍咧就识玩嗰啲乐器，同埋好崇洋嘅咁解。 系，咁佢咪对嗰啲耶学啊都好有研究嘅。 有噶，即系成日都要拍两个耶学喺心口度，同埋啲草裙舞好，即系你跳草裙舞跳到今日， 系 都整佢唔死嘅，你谂下。亚视出埋口述咒死佢，又唔死，即系佢真系有啱上。 可以阅兵出嚟咯。 系啦，即系跳夏威夷草裙舞有咩好处咧？ 延年益寿， 咪可以闪到啲嘢。 同埋嗰个耶学有咩用呢？挡 子弹， 挡杀。 咁你背脊整六个先得。喂，即系佢咁硬正，即系唔系冇原因嘅。 系系， 即系佢喺政坛上咧，虽然我哋唔系嗰啲讲政，即系讲咩啊？大陆嗰啲国情节目咧，但系即系目测咧，都觉得呢条老嘢真系有翻咁上下， 仲心狠手辣添。 系 咯，六四嗰阵几狠啊，大佬。 点止六四啊？仲有嗰啲法轮功唔少嘢啊！即系帮，即系就凶手嚟嘅，要通缉佢嘅，好似受咗你嘅系嘛？即系国际海牙法庭通缉佢嗰单嘢，系咪真嘅？ 我谂系。 我见到嗰啲法轮功成日黏住咩全球通缉江泽民，因为就喺埋城楼度，你使乜通缉啫？直接你有本事咪拉佢咯。佢咁中意游水，你闹佢上都得嘅，即系我觉得嗰啲海牙法庭唔知道有咩用嘅，真系 我要捉到佢先得嘅，但系捉佢唔到嘛。 系 OK， 即系其实 suppose 如果有啲雇佣兵咁样夹硬捉咗佢，审都得嘅， 即系搵嗰啲 CIA 啊乜鬼啊嗰啲系得噶。 CIA 都系属于美国啊嘛，唔得雇佣兵就即系搵钱买嘅。 咁但系你要俾好多钱先得喎， 唔系俾唔起喎。其实喂，点解啊？習近平唔係俾好多錢啫，都唔買 ，freelance， 咁咪唔使自己搞咯，咁蠢嘅點解佢？即系横掂人通缉紧佢，揾几个咁嘅特工捉佢海牙法庭，咁咪搞掂晒咯！成个中国即刻系佢嘅天下。 咁唔得，佢开咗呢个先例，咁其实咁佢 又有惊俾人捉翻佢， 搞佢嘅啫。 喂，嗰啲黑水你又执咗粒啦，即系我相信就唔会冇晒嘅， 实有嘅，系咯嘅， 系。咁即系点解唔谂呢个方法？就可能有第啲原因。 喂，咁啊，但系系啦，讲翻呢首歌啦，即系。佢原裝嘅版本就 Great Gig in the Sky 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就雖然係呢個 cover 嘅版本，但係真係咧聽翻之前嗰、那個即係倫敦愛樂嗰個咧，真係唔係好聽得出。 係喎，佢係個 melody 一樣咯，其他啲 arrangement 咧根本就可能嗰啲習慣好正經偏。 編呢啲譜嗰啲腦咧，真係接受唔到佢嗰啲 chord 咁離譜啊，同埋嗰個 arrangement 係簡單，同埋 slide 吉他，你問你呢個樂團有咩可以代替 slide 咧？雖然任何樂器都可以 slide 幾乎，trombone 都得啦，但係我諗佢試咗加耐，覺得好好笑。因为其实呢啲系真系出事嘅，尤其啲 slide 嗰啲咧，即系你拿捏得稍微啲咁多偏差都变咗小片嘅。即系嗱，举个例，如果用个 slide 成日都唔系用个 string 嚟玩 slide，例子，我谂啲英国佬谂嚟谂去，但 Benny Hill 嗰啲歌会成日出呢啲。即係佢啲生 effect 咧，揾個 slide 個 violin 咧就會嗡嗡嗰啲聲啊！我諗佢哋好罩忌嘅，所以佢喺佢嗰只嗰度咧，完全一啲 slide 吉他嘅代替品都冇。係咁，淨係用嗰條 melody。因為 slide 咗就變咗 小片咯。係啊，咁所以我即係好，所以有啲嘢咧真係。你唔話高技巧同埋有成本就做得到嘅，咁即係所以其實我亦都印證咗 Pink Floyd 咧嗰個態度係真係好絕嘅，即係咁樣諗法之後咁多人模仿或者甚至乎有人再改編嘅歌，都係唔能夠得逞，佢都係獨一無二， 甚至即係佢咁好近，都算得好盡咯。即係你要諗埋咧，即係你想模仿我嗱，咁就會變咗笑片噶啦。係 啦，但係歷史上咧有好多 cover 係做得好過 original 噶嘛。係，即係例如我早排。即係幾年前我聽 Tears for Fears 嚟香港咧，佢好笑，因為佢知道有套電影叫 Donnie Darko， 咁咧個主題曲咧就攞咗一首唔係好 hit 嘅歌，就叫做 Mad World， 我都播了兩次，真係覺得好好聽。咁嗰首歌咧，即係人人嘅印象咧就係好 dark 嘅，即係成首歌都充滿思考啊咁樣。但係咧，Tears for Fears 嗰首即系嗰啲歌嚟，电子嘢嚟嘅。咁咧，佢专登玩完嗰首歌咧，仲问啲观众：究竟我呢首好啲啊，亦或 Donnie Darko 好啲啊？咁嚟得几百蚊买一张飞，咁唔会扫你兴。梗系 original 好啲，咁个都系咁讲。但系我就觉得唔系。咁即系所以咧，即系 Pink Floyd 佢个地位咧咁硬净啊，或者佢嘅风格即系咁独一无二咧，即系我觉得佢值得咯。即系喺个岛度隔几条友攞几个月喺度， 系咯。呢啲咪即系唔知即系究竟个天堂会唔会有毁誉俾呢啲人咧？定系即系会系啲其他人咧？即系话如果你谂下喺天堂上面有林郑、有汤汉，但系有鼠王芬，但同时有对 Pink Floyd 喺度， 究竟天堂系代表啲咩咧？ 系啦， 我谂翻起 好难想象喎呢单嘢。 我谂翻起阿黄秋生咧，好串嘴噶嘛。咁嗰阵时唔知落颁个咩奖俾佢咧？咁嗰個最佳演員啦，當然係。咁咧佢就好興，頒俾佢都興喎。點解咧？因為有乜理由劉華攞完呢個獎，成龍又攞呢個獎，你先至頒俾我啊？今時今日，我諗啊，沖廁所啦已經。即係其實就咁解啦。即係喂，成龍都最佳演技喎，大佬，最佳男主角喎。喂，黃秋生佢仲有咩賣啫？佢就係賣演技啫嘛。喂你。佢就攞奖先过我嘅， 咁啊即系等于孔子获评奖一样嘅，即系连呢个 津巴布、 津巴布韦嘅总统啊，穆加比都唔领奖，咪咯？ 即系佢觉得喂呢个世界天外有天啊嘛，我杀人无数，满手鲜血已经好离谱噶啦，哇！竟然有人叻过我。即系你俾我系咪笑我先？ 系 咁噶嘛会， 仲要系话孔子添， 系啦， 有冇离谱啲啊？ 系咯，可能孔子咧，即系你知香港有啲烂 get 咧，八十年代孔子尿布，你知唔知啊？ 知 系咯，即系可能 孔乜布啊嘛？ 系啊，可能佢就系觉得系咪揶揄紧我咧？ 系咪话我孔乜布咧？ 因为佢个女嚟过香港读书 嘅，系啊系啊， 咁可能佢问佢：喂，你对东方熟啲，究竟孔子点解啊？喂，孔子尿布咯，爸爸咁样。咁啊，梗系唔要啦， 即系 whole fucking rubble 咁 啊，冇错。唉，真系，所以最惨咧就系咧，我哋即系苦笑啦。我又唔能够好似你咁。即系一个 我点咧？ 我觉得你咧近呢一年咧，尤其是我觉得你我都已经有抑郁症，我觉得你比我更加严重。 我好严重啊，其实 绝对系 我系啊， 因为咧即系我发觉咧最近睇咗啲文章咧，关于健康嘅文章咧，即系当你一个人做嘢嘅效率好低，同人唔合群，咁中晒，主要我年头我直头系咁样。甚至乎有人咧喺第二个节目开麦咧话：，诶、哎，你有包下颈，以前佢唔系咁嘅，以前好开朗嘅。咁佢话佢梗系中咗邪啊！后来我发觉检讨啊，究竟我真系咪中咗邪咧？咁我谂其实原来我系 抑郁症咯，真系 系中咗邪啊，中咗香港嘅邪啊，林郑嘅邪啊， 中邪花都话抵啲啊， 系啊，你想啊？ 喂，其实我系第二次抑郁症噶啦，我其实 系咩？ 好多年前咧，我转咗公司，因为我好少打工嘅， 嗯， 第一打工嗰间公司系俾好多钱。同埋好多責任俾你孭嘅、 嗯， 我即刻頂唔順，個頭長期咁痛，食帕極頭痛丸都唔得，同埋成條頸好似好重咁咧。咁去睇醫生，個醫生話：，你玩多啲得噶啦，你俾藥你食都係呃你嘅啫，藥冇用啊。佢話你呢啲係抑鬱症嘅初期，你千祈唔好掛住做嘢咯，咁就醫得好噶啦。咁、咁估唔到而家唔係為咗工作咁簡單，即係哇越嚟越多嘢令到你憂鬱啊，抑鬱。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即係我聽翻節目咧。有时即系觉得你个抑郁都几严重。 哇，系节目都听得出， 听得出，因为你成日都结案陈词就唉咁样，但又谂唔到一个地方解决。 咁啊，好，咁我 间冇系啊， 改变一下先。 好，所以你真系要改变一下。 系呢一次嘅结案陈词就系、是、好，我哋一齐上天堂，好开心啊！天堂有位预埋我哋可以见到 Pink Floyd 啊！ 我惊你仲抑郁。 Even more, that's why I flew you out when we was on tour. But then something got out of hand. You start yelling when I would break plans, even though I had legitimate reasons. Bullshit.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them dividends. Bullshit. How could you trust with private eyes, girl? That's why you don't believe my lies and quit the set. Shu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shut i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We try to take it slow, but we're still losing control, and we try to make it work. Gotta move so fast. Love is progress if you can make it last. Why is it that you just lose control every time you agree on taking it slow? So why is it got to be so damn tough? Cause fools and lust could never get enough of love. Showing the love that you be giving, changing up your living for a loving transition. Girl, it's a mission trying to get you to listen. Humanity, each other has become our tradition. You yell, I yell, everybody yells. Got neighbors across the street saying, who the hell, what the hell's going down? Too much of the bickering, kill it with the sound and Shu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We try to take it slow, but we're still losing control. And we try to make it work, but it still ends up the worst. And I'm crazy, oh, what? Crazy, oh, what? Tryna be your lady, oh, I think I'm going crazy. Did you stop trying? I never been a quitter, but I do deserve better. Believe me, I will do bad. Let's forget the bad, start this new play. Why? Cause it's the same old routine, and then next week I hear them scream. Girl, I know you're tired of the thing to say. You're damn right, cause I heard them lame damn excuses just yesterday. That was a different thing. No, it ain't. That was a different thing. No, it ain't. That was a different thing. It was the same damn thing, same ass excuses. Boy, you're useless. Shut up, just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sh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alking, baby. I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alking, baby. I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alking, baby. I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he talking, baby. I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he talking, baby. I start walking, baby. Stop the talking, baby. 哇！啱啱播过呢首咧，即系吓，我哋都好少播呢类歌嘅。咁、哦、但系咧，原来探长系唔识呢首歌。其实我都唔算好识，咁但系咧，系连对乐队都唔识咧，我 竟然唔识、哦。 哇！简直系惊为天人啊！ 你系高估咗嘅知识广博啫。 喂，呢队咧就 Black Eyed Peas 啦，咁就系、是、其实就都几出名嘅。咁但系喺 pop 先啦，当然系即系美国嘅 pop 先，即系 hip hop 啊，呢啲 R&B 嘢啊，咁有少少 rap 啊，咁样嗰啲啦。咁佢都即系都算系好红嘅，曾经。 我就 miss 咗呢个类别咯，即系我呢类别我最唔中意听嘅嘛。 呢一首叫 Shut Up， 咁啊系啦，就是、Black Eyed Peas 啦，咁就系咯，同埋咧令我惊讶嘅就系咧 ，Black Eyed Peas 咧佢系有三个 rapper， 但系加一个即系美女嘅歌手噶嘛， 单止美女 啊， 大佬 系咯，即系 hot 嗰只嚟噶嘛 ，Fergie， 咁但系竟然探长系 miss 咗咧，我觉得系哇。冇理由噶嘛！ 我今晚翻去会睇多啲，听多啲就未必会瞄又声播紧第二啲咁样睇，就一流啊！真系享受啊！呢啲 咁但系啦，我都好惊讶。咁但系咧就 anyway 系啦，我都即系拣咗呢首，呢首都好耐，都几耐之前嘅作品啦，零三年嘅作品啊， 零三 系啊， 哇！咁而家咪好肥咯， 顶！咁你咪睇翻呢只歌个 M V 咯， 因为佢啲肥底好容易，即系嗰个 rapper 啦，讲紧。 哇，唔系啊，嗰个singer。 singer，OK，Fergie。OK， 真系肥呢个叶 文肥。我啲肤浅就系肤浅啦，即系无谓扮呢个高深噶嘛。 咁又 系，即系某啲情况真系， 即系正所谓狗改不了吃屎， 系啊， 即系呢啲啦。 唯一咧，你即系个 sensor 喺嗰个呢条乐队个造型，净系你个净系得。肤浅浮现到出嚟， 系 冇嘢讲， 唉，点都好啦，咁就系 Black Eyed Peas 嘅 Shut Up。咁我拣呢首歌嘅时候咧，就其实都系想能拣硬 tag 呢一个即系广大呢个嘅禁制令嘅吓、哦，因为即系系咯，广大申请咗禁制令，今日有个聆讯咁样啦，咁未完嘅，仲要再审啦，咁就系即系因为商台咧就系、是。就系同呢个广大达成咗协议，就会系即系遵从个禁制令咧，就唔会再播嗰啲嘅即系之前所谓泄密嘅录音咁样啦。喺广大校委会，特别系咧，因为之前播咗李国章同埋纪文凤嘅一啲片段出嚟啦，吓咁而家就唔播啦。咁咧亦都， 佢仲有第二啲定系佢就真系冇晒咧？ 其实咧就好似传闻咧就话佢应该唔止唔少嘅，咁、 哦 okay、 但系因为广大咧就申请咗呢个咧个范围无限咁宽。嘅一個禁制令就話，所有校委嘅會嘅一啲咁樣，如果有呢啲咁樣嘅記錄咧，都唔能夠即係披露，唔能夠流出嚟咁樣。咁而商台可能亦都好多嘅考慮之下咧，咁就即係。就犯咗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對於其他嘅媒體嚟講咧，就覺得呢一個嘅禁制令嘅範圍太大啊，太離譜啊！即係你任何嘅呢一啲即係校委會嘅內容都唔講得嘅時候，咁係咪有問題咧？ 對公眾嚟講係一個知情權嚟㗎嘛？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正正係記協嘅立場啦。記協亦都申請咧去做呢一個聆訊嘅答辯人嘅，蘋果日報都有啦。咁就係講呢樣嘢啦，就係話個禁制令嘅範圍太闊啦，同埋即係嚴重侵犯。咗呢一个即系公众嘅知情权咁样吓。 喂，但系咧，即系 所以咧喺呢件事上咧，我一定要必须要同呢个 DCV 致敬嘅。 冇错，其实 DCV 可以播埋第二啲噶嘛。 系。 个泄密者系边个？但系有冇讲？都系嗰个学生嘅啫， 唔知噶。 哦 ，OK， 即系可能其实有人 唔知噶， 有人屈个学生咧，可能 系 李国章 自 己， 可能 自 己录噶， 系啊，冇错。 你点知啊？真系啦，你咁串啊嗱，即系爆个响响，我就屈翻你。 咁我想知道咧 ，DCV 播即系泄密嗰阵时嘅画面系播紧咩？呢个比较关心啲 ，我冇睇，我唔知道，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凭佢单凭佢嗰个即系 thumbnail 啦，即系嗰个版面 的 thumbnail 咧，就好似都系一啲新闻片嚟嘅。 哦，即 系可能系啊，陈文敏啊，或者阿李国章啊，或者系即系纪文凤啊呢啲咁样嘅新闻片，有佢哋嘅头像或者颜照咁样， 唔能够令到更加多人留意呢件事咯。 但系如果用咗令人留意呢件事嘅方式，但系恐防就啲人就挂住睇画面唔听字喎， 咁或者啲画面踩咗啲字喺度，两全其美。 不过变咗格仔咯。 哦，唔系，其实个 thumbnail 应该出咗入袋未，净系得李国章咯。即系 thumbnail 呃咗你入去先。 系。 咁好多时都系咁样埋嚟拣下试下，都系咁样试咗就听咗噶嘛。 即系系啦 ，OK， 即系里边咧就系片嚟嘅。 系啦，即系嗱，以DCV 一贯嘅立场咧，佢哋对社会嘅脉络咧， 哇，简直系社会良心啊！ 简直系义士啊！ 香港良心 系啊，冇错啦， 感动香港系列。 冇错，喂，其实佢哋咧即系有着呢个社会的责任，有着呢个社会的很多人都怕整哪吒自己啦，我都怕自己孭啲镬啦，但 系 佢又唔怕嘅。 系啦，我唔怕你哪吒，因为我最 哪吒系啦。咁但喺哪吒里面就揾到好嘢。 系啦，呢个叫出污泥而不染。 即系所谓哪吒咧， 系啦，所谓污泥。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就算你个张我都相信佢，就算未睇过啲 A V 啊，都睇过 Two 八， 或者佢喺 或者 X Video 啊， 或者佢生活喺啲 A V 里边咧，即系嗰种。即系 吓，搵到多酒色财气啊， 酒色财气啊，天上人间啊呢啲咁 样。嗱， 使乜睇 DCV 啊？佢根本系生活喺 DCV 里边。 其实又唔同嘅， 系嘛？ 即系要上次去 DBC 接嗰条女咧，起码都暖口系咪先？即系佢一定系中意呢一份， 系 即系唔会话好似清教徒咁样咧，即系净系翻到去祈下土啊，佢绝对唔会噶嘛。亚瑟王啊，大佬 系 叫得王，梗系用到尽噶啦，啲权力嗰啲嘢 有飞噶啦。系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好劲啊！呢个 DCV 咧，因为咧有人咧都会好似问过佢，究竟你会唔会删片啊？而家咁样出咗啦，咁样佢话删咩啊？删唔删咁样咯？ 系哦，系咯，几有霸气啊！ 因为佢话咧，佢哋嘅 server 就喺美国同埋瑞典咁样啦。 哦，你话 DCV 系啊 ，DCV 啊， 你话李国章 唔系啊 ，DCV 啊，即系佢话佢嘅 server 就喺外国，而根据喺外国嘅法例咧，佢就冇犯法嘅，咁所以我下咩架删咩片啊？ 呢啲咪态度咯，大佬。即系商台咧，其实某程度人人都闹佢，但我体谅嘅， 体谅啊， 即系宁愿冇咗商台啊，佢真系搞死得你噶嘛，即系今时今日六八九冇人唔信佢，唔会整死你，即系睇下王维基嗰手段，即系对王维基嘅手段几咁残酷啊！ 喂，你对阿陈志云嘅手段都残酷啦， 所以 冇即系冇嘢啦，仲要上诉翻佢， 所以我绝对支持佢嘅，即系虽然好离谱，但系我觉得即系。商台其实都有个 pattern 嘅，一攞咗牌之后咧，你吹啊， 即系嘴嚼嚼一轮，跟住俾人冚一冚，跟住又嘴嚼一轮，又俾人冚， 系啦，即系起码都有个空间嘴嚼一轮啦。 系， 即系觉得我近年咧，香港啲政治注意政治嘅朋友咧，系都有个洁癖嘅某程度，即系做错少少都唔得嘅。 系啊， 喂，但系你又唔体谅下人哋，即系冇埋条命又点咧？即系真系会噶嘛，唔系话你讲下笑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某程度我有时变咗。变咗啲即系咩啊？ 左交 嗰啲都唔算系左交啊，左 交 左交系穷追猛打噶嘛，对嗰啲人。咁但系我觉得有时你即系多啲体谅咯，真系，即系有时嗰件事系好玩好长时间嘅，并唔系话一个革命或者一个运动啲嘢就改变得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佢识得嘴嚼嚼，咁你都俾啲 credit 佢啊。即系正如啲人成日讲占中三子废咁样，咁你冇佢又点会有你咧？即系呢个道理啫嘛，即系唔使去到咁准咯，真系。 同埋即系喺呢件事上或者呢轮嘅事上咧，我都系对阿志云大师多咗啲好感嘅敬意嘅，真系。即系你譬如港大咁样，佢都企到好前啦。咁系啦，好似即系俾人上诉咗之后咧，跟住哇呢啲录音就嚟啦。 其实唔系， 好似覆桌有种覆桌 feel。 其实你个感觉好。好多人都一样嘅，但我亦都观察过呢条友。其实佢咧以前啊，的确系有人憎，因为佢真系唔 系 好理时事。佢就系你自己掘个山坟啦，即系逢真啲人蠢到咧，又信天主教，又走去 种嗰啲咩种新机咧？ 佢有嘅咩？ 有，佢有个自己个坟墓噶。啊，嗰啲唔系叫种新机，即系整个坟墓先。 系 有自己个名嘅，就将啲衰嘢唔知点运嚟运去，即系啲喺啲就系茅山嗰嘢嚟嘅。 系啊， 佢又走去信埋嘅。通常呢啲有呢啲人好妙嘅，因为佢又唔即系你投机主义啊，即系你又要上天堂，又要整个假嘅墓碑，令到自己好运咁样。即系呢啲人净系除咗自己嘅利益之外，咩都唔晓嘅。佢的确系咁嘅人嚟嘅以前。咁但系咧，当佢做咗即系 take over 商台嘅时候咧，即系我证明佢嘅人咧真系会投入佢嘅工作。因为佢嘅工作咧，朝头早睇咁多报纸，摸住个政府咁样，喂，你冇办法，即系你个人系有感觉，而又冇记得利益嘅时候，你就一定会好似佢咁行呢条路。即是你不行不得的，喂，实在太离谱，你知道身边，你不知道就说，即是所以呢，为什么有时呢对所谓港珠呢，即是我又不会太过责赖他们很严重，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嘛。即当他有机会知道的时候，他就好像陈志云那样，就慢慢由一个港珠，由一个投机主义者，变成一个即会为你和我出声的一个人咯。 哇，我简直觉得你有种呢，即那种天使的白光散发出来。 天使不是要看一些 CV。 不是你很少这样的嘛，你不得很暗黑的嘛，即是暗黑民主女神。但是你现在变成一个好像天使咁哇，睇嘢睇得咁美好嘅，点解？ 我唔系美好啊，即系问题就 系 话， 令我有啲惊啊！ 唔系，即系我要用第二个角度嚟睇翻件事啊嘛，即系 嗰种系， 因为好多时咧，你好近嘅时候睇一件事咧，你一定系圣斗士嘅，即系乜都要铲，乜都要插，但系插完之后，即系唔好话有冇用先，我觉得有用嘅。咁但系当嗰件事都唔喐嘅时候，你咪要反省一下，或者要研究一下究竟点解？哇！我咁行，个个都系咁愤怒，件事都唔变咧。咁梗系有啲基本嘅问题喺里面噶嘛。即系唔好讲啱唔啱先。即系你同一个物理学嘅角度咧，即系你要移动一样嘢，你系咪嗰啲人好行就得咧？就未必得噶嘛。咁所以你用呢个角度去谂，另外一个角度，某程度你可能话投降啦，即系我唔再斗啦。咁我用第二个角度睇，再分析一件事，究竟佢始末点样，你先可以坐企定喺度，坐低慢慢谂下，究竟有咩帮翻到自己？ 哇， 咁解啫嘛， 即系正能量探长，白光探长， 白光 嘅探长，真系令我感动啊！ 咁你使戴翻太阳眼镜？ 哇，简直 太多紫外光， 同埋要好多纸巾去呢、這个即系索一索啲眼泪，简直系令人动容啊！ 动容添啊！ 动容啊！打动容。 哎呦，打打。 哇！呢首歌咧，即系我谂系脍炙人口嘅，咁啊曾经呢只碟好卖得嘅，咁咧就 B G S 咧，好似系 Saturday Night Fever 嗰只碟嘅，我估系，定系之前之后系嘛？ 嗰类啦，系。 咁呢只歌咧， 好细个听嘅， 系啊系啊。其实我以前住屋村咧，啲人玩 HiFi 咧，就成日播呢首歌嘅，因为爆炸声咧，哇！成条喇叭裤都喐埋嘅，即系咁样， 啲气就入晒个喇叭裤里边，个裤管里边。 啊，唔系，系啲空气嗰啲震波咧，系因为你条喇叭会挡住嗰啲气流，咁啊震波冲出嚟嘅时候，你喇叭裤咪喐。 我以为嗰啲气入咗裤管上咗小弟嗰度，拗下拗下好爽。 我知道你住呢个东涌，我梗系明啦。啲喷水池 细个冇啊，大佬，细个唔系住东涌。 啲喷水池行过啲水怼入条裤度啊，好棘手。 哇，简直花洒花洒射嘅效果啦。 系喂，咁咧 Tragedy 咧，即系我大胆讲咧，其实呢首系港产嘅歌曲嚟。 是 即是大家梗系话我切吹水咩？ 唔系啊， 但系由阿 Barry Gibb 咧亲自口述嘅。 系 咁嗰阵时，因为咧以前系冇咁多冇 DVD 呢啲嘢咧，即系冇一条 track 系讲你 making of 嘅。 系 咁呢啲咁嘅片咧喺电视会播翻嘅，即系耐唔耐星期日朝头早咧会播翻一条 documentary 就系讲BGS 嚟香港之旅咁样。嗱，我唔知道因为呢条友咧系世界仔定系点啊？因为佢要嚟香港表演，咁于是乎咧。回忆翻咧，就讲紧 Tragedy 呢首歌咧系点样作出嚟嘅？ 意念系点嚟嘅咧？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因为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咧，搭飞机咧，望住个窗口经过九龙城咧，哇吓到佢鼻哥窿都冇肉，哇！佢几兄弟乡下佬嚟噶嘛，大佬澳洲佬边识嘢嘅啫？ 系即系搭飞机望出去只系一片一乜茫茫制嘅田野，同埋袋鼠蛋啊蛋啊嘅啫。 同埋机场嗰度必定有平坦。 系啦， 哇！佢嚟到启德机场见到， 之前喂九龙城， 我仲要掟弯嗰下咧。你譬如你坐右边啦，佢咁啱掟右边嘅时候，你直角望落个地下，叫啲人行下行下，有人打篮球啦， 顶啦， 有人晾衫啦，哇！个客队濑晒屎啦，咁跟住一路好不。惊到咧，即系惊到咧，落到机咧， 惊呢个悲剧会发生。 landing 嘅时候咧，要拍手掌嘅，佢成班乡下佬咧，就突然间话个过程咧，简直系悲剧。 咁佢拍手，即系佢发出嘅欢呼声咪， 梗系啦，咪就系最尾嗰句。所以咧，其实如果佢冇讲大话嘅话咧，即系佢一种演绎方法。同埋佢作呢只歌嘅意念咧，都一定系港產，即係令到俾到 inspire 到佢咧。 大香港啊， 係啦，就個落機個過程啦。 係， 咁咧佢成日諗住咧，哎呀撲街啦！嗰層大廈都有十樓㗎，個飛機咁樣掉落去咁樣爆炸㗎嘛，咁我有手，所以咧整咗人手。做一个爆炸声，就系嗰啲 condenser 咪咧，好鬼 sensitive 噶嘛，佢用啲气，即系气流用下，噗一声喷落支咪度咧，就做个爆炸声啦。因为以前嗰啲器材冇咁，即系唔，即系同埋尤其是呢啲歌手咧，即系佢唔会用好多好实验嘅嘢，整啲生意 effect 落，咁用个口嚟，嘣咁样，就 口爆， 系啊，口爆啲声出嚟。咁你留意一下，有个位咧，即系个 chorus 完嗰下咧，又噗一声嘅，就咁样嚟。咁咧，佢嘅口述就系话咧，咁样作出嚟嘅，就系嚟完香港之后咧，一去到酒店咧，都未抹晒啲汗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呢个调子一出咗嚟，咁就 tragedy 填埋啲歌词就系，哇个悲剧咁样发生。 但系首歌好唔悲剧啊， 系 首歌好， 但系听到佢嗰种唱法，嗰啲假声就好难系悲剧到，即 系 大家都有啲笑位。即系唔知点解咧，鬼佬我就唔知佢哋点样睇 B G 啫。咁逢亲啲假音嗰啲咧，都觉得好好笑。唔知道你有冇咁感觉咧？ 我唔明点解佢哋会变晒假音 的。即系都系唔正经噶啦，因为佢哋 玩嘢， 唔系佢最早嘅时候喺 Motown， 是最初唔系咁噶嘛。 喺 Motown 唱片公司嘅，咁嗰全部周围都 系 黑人为主嘅， 系咯。 咁其实黑人一早已经用假音嘅，但黑人用假音同佢哋效果绝对唔同。黑人嘅假音系我觉得优美好多嘅，但系佢哋嗰啲。funky 即系笑料嘅， 但又俾佢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咗一种 够骑呢咯， 系咯。 因为譬如你讲黑人嘅假音，譬如 Al Jarreau 嗰啲咧，好多嗰啲都系假音、真音、假音、真，系好优美噶。但佢哋嗰三条友骑呢都爆，尤其是以阿 Barry Gibb 为主啦，大哥。即系咧， 仲要成面酥咁样，但又整啲咁嘅声， 即系成个加埋嘅感觉系好不安嘅， 即系俾人捻住咗啲嘢咁样， 就但系好 hit， 系 捻住都唔够，仲要换咗位， 左右对调咗先发出嗰种敲叫。咁所以咧，即系俾佢杀出条血路咧，亦都系唔知点解香港就好流行啊。 系， 因为即系其实香港人咧都即系其实当时净系黄梅调啊，嗰啲闷嗰啲小调嘢，突然间整啲咁嘅嘢出嚟，简直一个炸弹咁。 系，仲要系男声咁样捻住嚟唱。 仲有几兄弟胡苏立特咁样，同埋嗰阵时咧，我记得欢乐今宵咧，咪有啲扮鬼扮马模仿大赛嘅。你记唔记得边个模仿佢哋啊？ 罗一鹏。 唔系罗一凡唔得嘅呢啲， 唔知道、 啊、好笑啊！陈恩健咧黐晒须啦，同埋细嗰个 Robin Gibb 咧哨牙啊嘛，阮兆辉个竟然，另外一个咧就 Morris Gibb 咧就邝君能啊， 唔知啊， 邝君能又成日戴茶镜、秃头、胡须肥佬嚟嘅，咁嗰阵时喺无线咧专做啲好有学识嘅爹哋嘅，即系喺个佢嘅剧里面嚟，少年甚二十事，假设落佢爸爸嚟，好似即系咧有呢啲角色咧，其实三条我都似，唔系讲笑，即系陈恩健最唔似，但系搭咗须落去咧。就真係好似喎，同埋陳恩健又唱到嗰啲腔喎，哇真係笑到你嘔血啊大佬。即係嗰陣时香港呢就係即係淨模仿都咁好笑喎。即係嗰陣时係即係啱啱香港脫離口腔期呢喺啲、文化事業嗰度即係大家有要求嘅时候就先梗係模仿。咁但係模仿 BG 真係好好笑囉，笑足二十年啦。即係諗返起嗰佢哋影嗰幅相呢已经觉得好好笑。 但係呢你咁讲呢即係话脫離口腔期就有呢啲嘢呢，但係而家反而调返转去到而家香港发展到今日呢 返 要翻翻口腔期喎，即係所有嘢咧，即係之前都有啲人講就話，總之你有得食，或者好似係啲富商講嘅，即係總之有得食啊，你要穩定啊，有得發展啊。 我淨係個富商，淨係講三千點啦。即係其實三千點佢都係自在食啫嘛。 係咯，都係口腔期咁樣就變咗真係即係香港嘅 tragedy 啦，即係香港嘅悲劇嘅所謂。 係啊， 知唔知悲劇係咩啊？你知 喎，大陸話， 大陸話嚟㗎，匪話嚟㗎。 你咁我點會知啊？ 悲剧啊嘛，悲剧啊嘛， 悲剧就即系同音， 系啦，同音咁就玩嘅嗰啲大陆嗰啲即系微博也好乜鬼，有时会有呢啲咁嘅术语嘅，呢个都好似勾勾地。 因为以前咧，大陆嗰啲术语咧，就 系 因为政府唔俾你讲， 系啊， 但系呢啲悲剧都唔准讲。 擦边球咁样，唔知啊，即系可能玩音咁样咯，即系好似可能 即系考经经咁样。 系啦，或者系你话即系高登都好多高登话去识辨，你 系 咪自己有噶嘛？ 咁我识辨你系咪匪？ 系啦。 所以又唔识都罢了， 系啦，咁所以佢都有呢啲咁样，咁但系啦，香港而家悲剧就系咁，因为我一路之前讲就系话系啦， 天堂 上天堂啦， 咁天堂嘅 啦， 莫上唔到嗰啲咧，就真系活喺悲剧一样咯。即系其实我拣呢首歌都系嘅，即系其实呢个悲剧咧，即系已经喺雨伞之后咧，慢慢你想唔认都唔得。 系，其实呢个悲剧就发生一路发生紧，只不过系即系雨伞后咧就更加凸显出嚟咁样。咁系啦，又有呢个广大嘅事件啦，咁又有呢个禁制令事件，变咗系啦，你好似都觉得咧，即系你教人点样唔忧郁咧，咁所以都好嘅。以李侯先生咁白光初现咁样咧，即系嗰种正能量， 即系平衡一下嘅啫， 正能量喺个口度呕出嚟。即系好似肾上腺素， 即系好似夺宝奇兵咧，一打开个药柜咧，嗰啲人咪全部哇，口爆啲光出嚟，即系死之前嘅光芒。 系，咁但系啦，即系要有呢一种，即系系啦 ，tragedy 都要好似啊 B G 咁样 ，tragedy 都咁开心嘅时候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办法嚟嘅。呢个亦都可能系你用心良苦啊。 唔系，其实要系平衡翻自己，等唔好咁快神经啫，即系唔好咁快出精神嘅问题啊。 系， 其实呢样唔系讲笑， 系， 即系觉得精神嘅健康咧，即系仲紧要。个身体的健康些少添，因为你身体嗰啲嘢未发出嚟之前你精神的健康濑咗嘢咧，你真系你人类嘅文化文明啊，就因此咁样毁灭毁于一旦，因为你唔识分辨嗰啲嘢啦。 哇！今日讲啲嘢咁大咁宏大， 其实不嬲都系咁。只不过即系冇得发挥啫嘛， 边个阻住你发挥先？而家话咪话我先， 唔系话你， 系咪我阻住你发挥先？而家 唔系，即系以前好多音乐嗰啲已经好充实啦嘛，大家冇咩充实嘢，咪讲下呢啲咯。因为有时自己都要 adjust 下自己做节目，因为我会听翻自己做节目嘅。 还是你听多咗啊，就系安静嘅练心术嘅人，即系对于自己一个 inner self 所谓多咗沟通咧，就突然间开扬咗呢个。 唔系呢个你讲得啱啊，即系绝对系有影响嘅，对。因为我想多了关于即系自己的嘢多了 催眠自己自催 唔系催眠啦，因为有时固执咗啦，又或者有时。 淨係得一個角度。係，其實我不嬲，我都識得褪後一千步睇自己。係，咁我有時我對自己仲殘酷過對朋友。係，即係對自己壓迫啊。 嗯。 咁但係當你壓迫到咁上下嘅時候，你又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就癲㗎啦嘛。係。咁所以咧，你試下用第三個角度，用第三隻眼， 就咬落去自吹。 係啦， 用第三個角度， 唔係用第三隻眼嚟咬翻落自己眼度睇得翻。以前用块镜噶嘛，而家用少力量，就用个心眼嚟睇翻，咁变咗咧又有翻唔同嘅角度咯。所以咧，真系阿安静咧对我嚟讲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喺心灵里面啊，即系谂多咗嘢啫。其实系，即系由发梦嗰度开始咧，即系因为我同佢预备个节目嘅时候咧，我以为佢帮我吹添，点知佢话你又想。即系解下梦啦，咁样即系冇咁讲 ，exact wording 唔系咁，即系意思话我唔谂住同你催眠咁样，咁解下梦啦，咁样，咁喺解梦嘅过程咧，我同佢倾咗我谂个零钟啦，即系令到我好多启发咯，真系。 哇，好嘢喎！咁真系我都要帮衬下， 直头要啦， 真系。 我想介绍朋友俾佢解决啲问题嘅，我朋友可能佢唔系咁中意人哋觉得佢有问题咯， 哦， 即系原来好多人咧都冇正视自己嘅问题， 系系系。 咁但系以佢嘅讲法，其实根本就冇人冇问题，因为人的 design 咧就系你潜意识同埋你要面向人社会其他人的时候，又一必定要孭咗另一个包袱或者另一层皮出嚟嘅。咁呢两者咧不停都有冲突，每日都有冲突。只喺个梦嗰度先有机会发挥翻嘅。咁嘅时候，因为我喺呢方面我谂谂下，原来其实真系需要嘥少时间面对翻自己咯。每个人都 哇，咁啊真系紧要。 啊！你观察到我自己都唔觉得，其实系咪你当搞 get 做节目先？ 梗系唔系啦，讲坚嘅，即系呢啲嘢叫旁观者清啊嘛。 咁啊系，呢样亦都系事实。 系咯，正如你觉得我好似好抑郁咁，我都唔觉得自己系噶，或者我冇咁真系吓、啊、真系噶咁样，我都有个感觉噶嘛。即系、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咁所以做节目咧，有个好处就系咧，有时 系啊， 唔系倾偈我都唔会够胆同你讲嘅，有啲嘢喺节目度，你冇得反驳噶嘛，出紧街。咁我其实真心系真系想即系帮你，即系等你唔使哇成日都进入嗰个死胡同咁样，即系去通你嗰度嗰个入都出唔到嚟嗰个口腔，咁嗰度好淹闷噶嘛，咁亦都影响咗自己嘅身体啦。我最唔想咁样。 好，多谢你谭医师，我听多首歌先。 O K， 系为慎防自己黐孖筋，我哋听多首歌。 随之，同一 为了神房自己黐孖筋，于是我就播首黐孖筋。 系 系啦，呢一首就系叫黐孖筋。 唔怕你黐孖筋，最紧要听黐孖筋。 系啦，黄耀明有明哥嘅黐孖筋，好耐之前噶啦。 系系咪达明时代嘅？又唔系、 啊？又唔系，系啦、哦， 之后噶啦， 系啦，又用匪话单飞之后都唔系匪话嚟嘅呢个台湾台用台式用。 我知马栏话咯， 系咩？ 双飞就系啦，单飞又唔知道。单飞系咪打麻雀嗰啲啊？ 我唔知道、啊，但系好多 叫双飞啊咁样嗰啲啊嘛， 叫两飞啫，嗰啲唔系叫双飞噶，双飞系起嘅啫，纯粹系。 我记得我嗰阵时播嗰首歌咧，嗰首系咩话？Lucy Liu 唱 系啊系啊，系咪 GTA？ 唔系啊 ，Sleeping Dogs。 Sleeping Dogs 其实一首歌， 嗰首歌真系好好听咧， 好好听，我都觉得好好听。但系嗰个真系好似起双飞嘅， 系啊系。 其实系咩双飞？ 双飞啊， 系。唉，系啦，就大家唔知道我哋讲乜啦，听翻唔知几多年前嘅港推歌其中一集， 又或者买只 Sleeping Dogs 翻嚟听。 嗯，好啊，或者下次我哋播啦。 好啊， 咁啊呢首歌《黐孖筋》啦，咁就应该都系九十年代初嘅作品嚟嘅，我相信，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嗰阵咧，我仲喺大学嘅，嗰阵时阿明哥就走咗去即系 Hong Kong U 嘅 podium 嗰度咧，就 live 唱咁样嘅，即系嗰只碟，即系嗰阵时做紧嗰只碟嘅宣传咁。 其实佢哋有个填词人咧，那个咩辉话？ 周耀辉。 周耀辉系咪？ 呢首歌系咪周耀辉？呢首歌好似唔系。好似系林夕嘅， 哦，即系单飞咗之后就唔用嗰个班底啦。 唔系，咁佢都有用，即系唔同嘅人。 其实周耀辉咧，我谂佢细都估唔到咧，即系佢影响咗嗰代人咧， 系 关心咗政治， 系 即系佢本身自己好知性啦，当然，因为点会填得出嗰一次啦，即系甚至乎比你更加早啦。 当然啦， 即系嗰阵时咧，我就系因为咧有人听嗰啲歌， 系 攞啲歌词出嚟讲过， 嗯， 咁我嗰阵时啱啱咧就搞 indie music 嘅， 嗯， 我 indie music 咧，其实我系执迷于音乐嗰 part 嘅，我对歌词咧真系唔理你乜滞嘅，系啦，咁但系咧嗰阵时我已经有好多一齐搞 indie 音乐嘅同伴咧，就成日 call 佢哋嗰啲嘢，同埋嗰阵商台咧好捧佢噶嘛， 系 咁文化界咁噶嘛，即系当时我渺渺地嘅，文化界，又系走音咁样，咁但系而家我 back 翻转头睇翻咧，喂，其实佢即系喺当时咧系， 你讲紧系明哥定周耀辉啊？ 周耀辉啊，佢填嘅词啊，咁咧嗰阵时即系的确令到咧嗰班嗰个年代嗰啲年青人咧，即系关心个政治，甚至乎咧。嗰陣時我有個音樂會叫做臨時立法會，就變咗臨時音樂會嘅。咁我同嗰班人聽溝過嗰班朋友，佢哋咧好多時咧都係即係我嗰陣時完全係唔係好理政治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時理多咗咯，就至到而家咯。咁所以話咧，即係唔好即係小看自己填詞嘅威力咯，即係有啲人。即甚至乎 indie band 啊，可能有首歌無端 hit 咗啊，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有自由。能夠填乜就填乜嘅填詞人咧，有啲 band 嗰啲咧，我覺得你仲走去填埋啲冇意思嗰啲詞咧，即係枉你夾 band 咯，真係。 咁啊，又唔可以咁講，咁你 咁我偏激噶嘛個人， 唔係喎，我覺得今日好難同你做節目，因為你咁鬼正能量，咁鬼白光， 唔係啊，好偏激噶， 天使光嘅啫，大佬， 唔係好偏激嘅，同時又真 係，你好偏激地正能量喎，大佬，唔係即係有啲人都覺得，即係你覺得冇意思啫，人哋可能覺得好有意思噶嘛，即 係當然係啦， 即係都係後生。嘅时候，即系要追女仔嘅时候，其实即系爱情大过天，恋爱大过天噶嘛，咁梗系个呢啲嘢，梗系自己最深刻感受啦。 嗱，咪就系又兜翻转头讲翻咧，大早讲个问题啦。点解今日嘅主流音乐咁不济咧？就 系 嗰啲人制作个主动权唔喺自己度啊嘛。咁又系搭翻去，如果你真系唔系话为咗揾食嘅，又或者想闯一条血路嘅。你仲系要就嗰啲市場，嗰啲市場冇幫襯過你嘅啦，已經，即係佢直接唔使俾錢你，你做咩仲要幫佢就係打飛機啫？即係仲作埋啲情歌啊，或者作埋啲生死戀啊咁樣，你點解咁樣做啫？即係其實我話埋俾啲主流創作人聽啦，你唔會冇飯食噶，當你人人都係。坚持住你自己嘅创作系大过天嘅话， 但系嗰个唔系人人都会坚持噶嘛， 咪就系咯，呢啲咪即系同工运里面嘅工贼一样咯， 或者同工会里边， 你谂下系咪先？即系当你哋在职嗰班人，人人都做紧呢样嘢嘅时候，佢唔可以喺第度补救得到嘅时候，佢搵唔到一啲人再做一啲主流嘅音乐或者一啲有水平嘅歌曲词出嚟嘅时候，咁你嗰啲都会成为 hit song 噶，必然嘅、哦，你有名啦，咪因为。咁但系你都唔去做嘅，咁你咪出埋香港咯，即系边个咩就系鬼嗰个道理。 咁就啱啦，就听翻我点解拣呢首歌嘅原因啦，因为呢首歌都系讲呢个中港关系嘅，因为唔系讲呢个两岸关系嘅呢首歌，咁就其实我系想讲你头先话卖香港啊嘛，我讲啊俾人话啦卖台湾嗰个马英九，系啦，咁就听日咧就会特登要飞去新加坡啦，就去呢、這个即系同阿习近平倾偈，系啦，习九习九会。 集总九会 系啊，系人哋集马会，点解唔叫集九会咧？ 系咯，集九仲好啦， 集九仲好啦， 集总九啊， 系啊，集交会 乱狗咁集， 系啊，咁啊系啦，集九会啊，听日即系改改名先帮佢，咁啊。系啦，人哋咧就阿习近平咧就顺道去新加坡嘅啫，即系唔应该咁讲，佢系原先计划咗去访问新加坡。 系 咁你啊阿九咧 就 hea 去嗰度， 就特登飞过去， 即系宋美琴咁。 系啦，你话系咪真系 特登走去更衣室？ 系啊，系咪真系好样衰咧？ 样衰噶，我都唔明佢点解咧好眉好貌啊！真系 系咯， 即系 搞到咁样嘅， 觉得佢系哇台湾嘅希望啊！ 系咯，佢跑步嗰一身嘅英姿凛凛， 系咯，着条薄薄嘅， 系啦。 短裤咁样， 即系短过而家嗰啲女仔嗰啲牛仔短裤，系咯、 啊， 半解突晒出嚟咁样， 底裤现埋， 系 嗰只咁嘅防水券， 系啦，竟然吓而家沦落到咁样， 唉， 即系啦，拒绝自己就喺度话，即系为呢个台湾嘅利益啊，点样啊，点样啊， 以前我仲好 proud of 佢香港出世， 系， 而家真系你改写你嘅 Wikipedia 啦，你当你喺翻乡下出世， 唔系你可以帮佢改嘅应该。最多系改翻只嘅啫， 系 咁系啦，咁就会诶，听日会见阿习总咁样啦。咁啊，台湾都即系，我都有少少咧，佢其实好似帮紧，即系帮紧阿 习总， 唔系佢帮紧民进党助选咯。 哦，即系客观嘅， 客观嘅效果就系咯，即系当你即系台湾嗰种嘅，即系而家其实。其实个钟摆都摆咗去，即系民进党嗰边噶啦。 系冇错， 即系之前阿反复茂啊，你见到即系年轻嘅一代，其实都唔再好相信嗰种就系话你同即系大陆合作紧密合作， 有 运行嗰种嘅睇法噶。 唔系因为你个示范单位太曳啦嘛， 系咯， 即系太核突啊嘛，大佬。即系人哋民进党醒目醒目在，人哋点都有一条宣传片系发香港嘅。 系 上次又系，今次又系，你有冇睇过香港嗰条？ 冇， 佢咪又系照讲咯，香港咁样你想？咁样啊，个信息就系咁简单啫嘛， 好简单。 喂，即系其实人人个头，人都识睇啦。即 系 只要你唔系既得利益者嘅， 系 咁你都一定系唔会选首选。 但系我就真系有其实我唔系国情专家啦，当然，即系真系想啲国情专家即系提点一下，究竟对于佢嚟讲有乜好处咧？即系即系嗱，佢都就嚟卸任啦。 系啊， 咁你话佢系咪真系可以？即係可以幫，即係我絕對唔覺得佢係幫緊即係國民黨助選，我都係幫緊對手助選啫。 但係佢呢啲位好難行㗎嘛。 咁係咪即係為純粹為自己歷史留名咧？但係呢個係咪一定即係係好嘅名咧？ 喂，但係我早幾日見到咧，佢又唔知宣布咧話，如果佢當選就唔會同大陸有啲咩即係不統，又唔知 嗰個係咩嚟㗎？ 不獨咁樣， 蔡英文嚟㗎係嘛？ 唔係，係馬英九嚟。 佢冇得再選㗎啦。 我就覺得奇怪啦，即係佢意思係你再選翻國民黨啊？咁就唔知即係無端端反上嘅，就係話如果俾佢得逞咧，即係國民黨選到咧，佢就唔再同大陸谈判咁成嘅，我唔知呢个新闻系真定假嘅，因为我仲见到有朋友有反应嘅， 嗱， 云海咧，我日日都睇云海，佢就话所以马英九未会输咯，即系佢个 comment 就系咁。咁呢个我即系唔适宜讲，因为我唔系好了解。即系总之，我见到有人咁样写咧，我觉得咁奇怪嘅，即系唔通咁样你就可以搲翻啲客翻嚟？ 我都搲唔到， 搲唔到噶，真系。 即系你仲要即系 俾人觉得你超废， 俾牌人上啊！即系阿蔡英文都即刻回应就话，即系你即系阿马英九都话维持现状，咁但系阿蔡英文就即刻拿住佢呢样嘢嚟，即系再发，就系话维持现状系要。即系系啦，即系台湾呢一种现状就系经过即系几次嘅政党轮替，同埋系一个即系民主嘅过程之下所构成嘅现状。而即系台湾人已经有咗，已经嗰种民主嘅意识咧已经好强，同大陆好唔同。好似头先首歌咁样，即系两兄弟咧系完全即系勾紧唔同嘅画嘅，基本上系。咁呢个总维持现状咧，如果你话即系其实佢暗串啊马英九就话。 你话要维持现状咩？你要同佢谈判咩？其实你系要需要得到即系国民嘅授权嘅，即系你应该你系要同咗即系国民咨询咗吓，系咪咁样？你揸住啲咩 mandate 去同人倾？而家冇噶，乜都冇。 你 同你就咁咪同人倾？ 你同得佢倾就即系唔维持现状啦。 系咯， 咁咪倾嚟做乜啫？ 同埋我真系唔知有咩好倾。你倾完之后又话唔会有协议，跟住又唔会联合声明，又唔即系咁做乜嘢咧？ 即系当你输到好输嘅时候咧， 还是系？我喺度谂紧，还是系咪马英九想反，即系做历史上第一个台湾人嘅政协常委咧？ 系、 中共嘅，甚至乎呢、這个即系吓，好似董建华嗰只，嗰只系咩嚟嘅咧？系咪政 嗰只 人大嘅唔知乜乜 国家领导人咧？ 国家领导系啦，系咪想咁咧？ 嗱，我琴日喺茶餐厅啊，听到第二啲智慧咧，就话佢系。民进党嘅卧底嚟嘅咁样，都有人咁讲， 咁咪即系帮民进党助选咯吓。 冇错， 但系我觉得佢自己咧，即系真系想开创历史，即系为历史留名咧，就唔系嗰种， 唔系高登嘅留名， 唔系嗰种，而系真系咧想做一次咧第一个台湾人可以加入呢个中共嘅领导层。 咁佢真系要改名嘅， 系 叫马共九。 或者就咁叫英九， 即系亲唔系英九嘅意思就系英属嘅九龙啊嘛， 系 即系出世。咁但系佢而家 update 翻啦，而家唔系英属啦嘛， 系 共属啦嘛，咪叫马共九咯。其实理所当然， 或者不如叫马英犬啦， 英都唔得啊，政治不正确 系 系啦。我哋就可以做英犬，佢又冇资格，佢又叫马共九啫，只可以 唔系啊。英朝廷英犬我改过嗰个英咯， 一只 飞系啦，飞英个英咯。咁所以咧，如果系咁样嘅角度出发咧，我觉得佢有机会，有机会历史留名。 冇错。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and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know.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With every piece of you、and it's the only thing we take with us when we die、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hurt me, that's okay, babeThese pages, you just hold me. I won't ever let you go.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哇！呢、這个歌好有感觉啊，我听到，唔知你又听到系啲咩感觉咧？ 我冇乜咁，我见到你喺度听嘅时候咧，就嗰种即系哇，嗰种投入嘅感觉咧，我知道你一定有段故仔喺度嘅，有故事， 一定有个好感人嘅故事。 冇错。 喂，其实咧，因为呢首歌咧，就俾 Now TV 咧就攞咗嚟要嚟做一个节目嘅配乐嘅，即系所谓配乐咧， 介绍翻首歌先， 类似一啲 promo 啦。其实呢首歌咧就叫 Photography 啊。 哦、oh, ，photography 即系其实你听啲歌词听唔听得出先？ 听唔出， 可能冇留意啊， 冇乜留意啊， 系咯，咁 挂住睇住你头有个表情。 其实我都冇乜留意佢啲歌词嘅，咁但系只不过咧，事实上咧就真系，佢呢首歌我听嘅时候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呢、這个就系 photography 唱嗰只嘅 photograph 系咪啊？就咁 系 photograph 啊，唱嗰个叫 Ashina 系 咪啊？好似系 系 Sharon。 Sharon 系啦，即系咁，即系我其实唔系好熟呢个人，就唔识添。我完全系首歌嘅导向咧、 嗯， 因为咧只歌咧嗰、那个节目咧，其实系一个 Now TV 嘅 Now TV 一个特辑嚟嘅。咁咧喺旧年嘅年尾嘅时候咧、嗯，我被邀请去一个 studio 嗰度，就拍一个特辑啊，即系做一个其中一个佢类似一个 documentary 嘅其中一个摄影师， 嗯、 即系佢当我系摄影师，而咧就同时间十个摄影师都是有份做嗰个节目嘅，嗰、那个节目就 系 类似访问形式啦。咁逐个摄影师咧，你想诶幅相里面留低嘅系想讲啲乜，同、 嗯、 埋留低嘅事件啦。咁咧佢开头咧好 generic 嘅，因为呢、這个呢、這个 plan 咧就系雨伞前嘅，就谂住整个节目系，因为佢开头开揾咗材料咧，就可能有啲系水底摄影啦、 嗯， 有啲系行山游啦、 嗯， 有啲咧就拍 time lapse 啦、嗯，即系拍啲星日星转移嘅画面啦、 嗯。有冇拍嗰啲即系一岁生日？会嗰啲咧， 哦咁又冇啊，当时咁唔系，我知道其中一个摄影师系会接呢啲 job 嘅，咁亦都系咧去我被邀去嗰间 studio 嗰、那个场主咧，佢系有拍呢啲结婚啦，同埋嗰啲 event 嘢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拍 product 啊，咁就十个唔同嘅摄影师啦，咁咧。 咁你系属于咩系列咧？ 我属于咧就影社会系列。 哦 ，OK， 社会系 因为因为即系我早排咧就邀请咗好多唔同朋友，包括你， 嗯、 就俾我喺旺角嘅街头揸住一个牌咁影啲相。可能佢喺网上面见到我影呢啲嘢。 嗰啲唔系喺即系嗰啲咪散运期间噶咯？ 系啦，冇错。因为一路嘅节目都一路揾紧唔同摄影师。 系系系。 原因佢话俾我听咧，个导演话咧，其实开头唔谂住系咁重喺呢度嘅。但系冇计啊！佢揾咗嗰班摄影师一半以上咧，拎、 嗯、 个作品出嚟都系 同雨伞运动有关， 系啦。咁变咗咧就索性咧用呢样嘢包装，咁于是乎咧就对其实对某啲唔系散运嗰啲朋友，嗰摄影师好唔公平。 系、哦， 原因咧嗰啲人真系行山啫嘛、 嗯， 原因嗰啲人就真系潜水啫嘛。咁啊，局主咧， 咁系啊，有啲系避咗呢个山运，有行山噶嘛。 系啊，冇错。又或者佢行山就挂 banner 唔定， 可能啦、 啊。即系佢梗系唔会影啦。 哇，所以话你咧今日真系好鬼 正。 正 能量， 正能量，大佬都 系。咁其实咧，我觉得下次应该喺水底咧，就再拉个黄色环噶。不过嗰啲环保人士又话你整死到海龟，都唔好制。咁但系整喺水底，你冇理由拆啦啩？ 点解唔拆啊？佢咪搵呢个即系水鬼队去拆。 anyway， 佢都真系会啦，除非即系唔系问题，嗰、那个不足为患啊！你有边个潜落个水底嘅，系咪先？由你整咯， 贴嗰个都冇乜意思，可能根本都 系。咁于是乎咧，十个摄影师咧、嗯、就浑身解数啦。当然佢唔知点安排住咧，因为每个其他嘅摄影师咧都 系 单独跟佢上去山度拍几个 shot 啦，佢讲出嚟嘅画面里面有啲咩 message 啦。咁咧，我哋三个摄影师咧，佢以为系后生仔啦，当然，但系我其实带过嗰两条友。 我谂仲有老豆嫌多， 唔系啩？ 因为其中一个系阿 Joyce 嘅同学嚟，即系我哋有个 游走团 游团嘅朋友，佢廿零岁嘅啫，咁我做到佢老豆嘅，咁唔知点解个导演咁俾面，以为我哋系差唔多年纪，咁咧就 group 埋喺我哋嗰度，喺个 studio 嗰度拍嗰个特辑啦。咁大家都有期望嘅，因为我讲咗好多嘢噶嘛，你知咧，我一有支咪对住我就上身噶啦嘛，咁搞到嗰两个人好似。好大壓力咁樣，真係唔好意思，因為其中一個 Martin 咧，佢好率性地，好哽咽嘅，即係講到喊曬，即係我對呢個特輯好有期望嘅。點知去到剪好啦，導演 send WhatsApp 俾我聽，話俾我聽，唔好意思啊，呢個節目出唔到啊，因為題材敏感得滯啊，你知 now 都唔係話好自由噶嘛，即係 now 個老細係邊個，可能你踩到條尾啊，咁你反佢嗰啲霸權咁反到佢噶嘛，真係，咁即係我哋其中嗰啲對白可能係咁，兼夾雨傘運動，兼夾阿羅燦嗰陣時喺 now 嘅時候係有可能啊。看不到，即系唔系，即系佢仲系要揸得好正，即系最尾决策人系佢啦。我当然呢个节目出唔到家，同佢都有关嘅，即系当时未过 DBC。 OK。 咁所以咧，哇，大家好失望啦。咁咧，佢就唔知 send 咗条秘密 link 俾我，就 系 个 trailer， 得个15秒。我哋净系得翻呢啲啊，你可以 keep 翻嚟留念啦。咁样，佢都算系有头有尾嘅， 即系俾翻啲灰烬嚟啫。 系啦，冇错啦。哇，咁我出咗40几格咁样，讲咗一句对白。咁样都好啊， 嗰句系咩咧？ 嗰句话我发觉相里面嘅人好似咩都讲唔出，净系得一个表情俾到我咁样咯。 哇！真系咩内容都冇晒， 真系冇晒，就系讲呢句咯。 系 咁后来咧就出唔到啦，大家都唔开心啦。咁件事都差唔多唔记得噶啦。啊，点知去到新年之后咧，今年嘅农历年之后，咪3月4月嘅时候咧，佢话出得，但系都系半分钟，定唔知一分钟啦，长好多噶啦，已经 系出个 trailer。 佢又 成个节目变咗一分钟嘅嘢啊！ 系啊系啊， 一分钟系一个节目， 唔知一分钟定系即系总之长过之前好多倍嘅啦，已经啊，应该又唔止几分钟嘅嘢啦。 系咯，一分钟 我 check 翻先，我可能俾翻条 link 大家啲听众听翻睇翻咁样。咁咧就多咗几句咯， 即系解禁嚟噶， 解咗禁啦，因为罗灿撇咗啦，咁啊可能群龙无首，炸低摄啲节目啦，咁样出咗嚟咯，咁样都叫做出咗街咯。咁变咗即系成件事，我觉得都系我点都系想睇翻个足版系点咯，但系应该都冇乜机会。 系 咯，咁所以我听翻呢首歌咧，哇，所有画面出嚟出晒嚟，因为佢其实剪得好好嘅。 佢系用呢首歌嚟做， 用呢首歌嚟又拎 up 晒成10条友咁样，咁佢个感觉就系令我回复翻我哋哇当晚坐喺度 青春。 唔似青春添啦，即係大家嗰个真心啦大家嗰个热诚啦大家嗰个好无奈但又要企出嚟唔知有咩讲冇内容冇对白冇画面。 哇真係。 咁所以呢首歌 好感性啊你今日。 係呀唔知点解呢。 係呀 咁听返我就首歌其实好感性囉对我嚟讲我睇落画面已经即係諗到画面已经好感性。 係 囉。咁呢虽然你係无动于衷。 我今日比较抑郁啊嘛，因为 抑郁嘅嘢， 你又比较正能量啊嘛。 抑郁嘅嘢真系唔可以忽视啊， 冇忽视， 真系心理健康都好紧要。 系啊，我自细都抑郁嘅，老实讲。 咁咪要冲破啦！我觉得你识咗我之后，你冇咁抑郁啦，你起码会。会得啲唔系做作嘅笑啊嘛，系咪先？即系我出自真心，因为我成日发觉咧，你笑嗰啲位咧，就 系 嗰啲你都。想讲但系讲唔到，我讲咗出嚟，已经有人帮你打咗出嚟咁样， 飞机口 一样咁开心，打飞机都系一镬半镬啫，一日之内系咪先？哇！你一个节目里面都连发十几镬， 即笑声20年发， 系啊，冇错，即系百人斩咁样。几好啊咁样，同埋对心肺嘅功能咧， 所以话咧，你咪真系治愈系咯，你咪就系、是， 你就系做咗技师咯。喂，上次咧我饮咧， 系 去伦敦大酒楼咧， 系 因为花生袋，有个听众咧走嚟咧就。投诉啊，佢话你哋嗰个捞松咧，成个都唔齐人嘅， 系 咁啊，喂，要捞噶大佬，唔使捞咩噶，你记得嗰个友啊？ 我唔系好，你少少有啲印象系， 我哋咪缩翻入去凉凉， 系，但你点样应对咧？就系话要搵食啊， 系啊，话咁佢话有两个人，你咪又执到咯，仲有一厅，咁我话不停咁轮替，俾边个唔得闲我摄咯， 系， 咁话唔得噶，三个人先好笑，咁样佢话喂。 我话你觉得好笑就得噶啦，都要阿叔做得开心先得噶。即有时， 哦系啊， 即你又冇你又冇做准备啊嘛。即有时，譬如我赶住翻去，咁我揸佢搞笑咁样，我自己听翻都觉得好难听。咁我即有愧于观众对我哋 你自己 节目嗰个 对自己要 求噶嘛， 太高啫。 唔系嘅，真系好戆居噶。即当你唔俾交嘅时候，我几咁难堪，你知唔知啊？ 唔系 嗱，都嚟而家比交，咪开心咯。咁我继续爆落去啦，系咪先？即系我试过几次经验系冇人比交我咧，因为我真系追唔到个时事啊。 哦， 因为我真系睇唔到报纸，同埋自己分析唔到咧。即系就算人以为我唔好分析过，但系其实我有个分析，有个睇法噶嘛。平时系 你系需要一个即系我需要一个 PA 或者 research assistant 读报纸俾你听。 咁你冇理由做一个冇收人钱嘅节目，你又走去豪啲钱俾个 PA 噶嘛？系咪先？ 唔系噶，咁其实 我冇咁啊。 喂，你都豪咗好多嘢啦，大佬，即系大家嘅时间啊，嗰啲都系豪出嚟嘅。 咁我再豪唔到添啦嘛。但似乎嗰个听众咧就完全系冇体谅过我嘅。咁我跟住咪得佢咯。 其实佢系赞你啫， 可能 我嚟正能量啦，依铺佢赞你吓，即系话。高度重视你，你唔喺度， 哦唔系， 佢好开心， 佢唔系特别赞我嘅，即系佢话冇咗边个都唔得嘅，即系冇咗细良又成日出咗浮咁样，即系讲过晕晒嘅， 系， 咁总之冇三个就唔得啦，咁啊，哦，我你话唔得就唔得噶啦，都要阿叔做得开心先得噶，咁样，我个节目做得唔好，咁我又唔中意啊，咁样，咁啊，总之理得你啊，总之你三个啦，咁样，哇，你谂下啲听众真系恶到啦， 呢个咪就系究竟即系市场主导定系呢个？主持或者生产者主导的分别， 如果一般的看无线的观众，有这个大叔的伴娘，即是无线已经不会那么不堪了，即是为什么这些不落在其他师奶手上，一路剁猪肉一路看电视抹大口滴晒口水都不知道，即是人可以有本事这样看无线看到。 可以的，那么那些节目是可以这样给你看的嘛。 但为什么他这个施行不到我到好彩。 因为我们不是电视节目来的嘛。 不是啊，即是我有时看那些节目呢，我一路看一路怒火，即是我并不会滴口水的这样咯。 咁嗰啲即係個頻道，即係下面腦電波個頻道有啲唔同。 係，佢成功咁樣催眠咗大部分嘅人。 係啊， 唔知點解，其實冇乜內容嘅，就分析過啦，有試過一餐廳，因為有時啲餸好耐先嚟咧。 係，焗睇。 我觀察，我其實睇啲人。 哦，係啊， 就好有趣嘅。哇，真係揸住碗飯擘大個口。 係啊，係啊。 無論你一個外表一個知青，戴曬粗框眼鏡嗰啲咧，文化人全部都係俾佢俘虜咗嘅。 係。 究竟有啲咩密碼咧？ 嗯。 我就系真系揾唔到啊，揾唔到有内容，揾唔到有 point。 可能喺嗰啲飞碟里边又唔知一格闪咗一闪咗一闪。 而家啲观众唔得噶啦，因为观众啲眼系聪明咗啊。 系，同埋有电脑你可以 cap 图或者 cap 低佢，跟住逐格睇啊嘛。 我怀系嗰种打灯，即系平平无奇。 或者啲化妆。 系啊，平平无奇到咧，你嘅脑完全系唔需要分析嘅。 系 啦。同埋每次都系睇嗰样咧，你唔使预计，咁个脑咧，哇！翻工咁忙， 極度 relax, 突然间喺个停咗，几好啊！即系唔理咩停咗，总之停咗就好舒服啦。即系其实观众就需要啲嘢停咗咯。 系，跟住就任佢停咗之后就 任 佢中意写乜嘢都得啦。 系啦，冇错，即系同啲歌一样咯。 系，咁啊，所以咧，我哋呢个即系节目嘅收听率咁高，亦都有一解啦。 就低咗啊，近来真系。 唔系我呢个高都系反话嚟嘅。 okay, 就系因为我哋即系 你又唔介绍俾朋友听嗰啲听众。 唔系嘅，间中有嘅。 系 咁但系。系咯，我哋真系冇办法令到人哋停低噶嘛， 系 不断咁样去挑动人哋个脑袋咁啊，所以咪冇人听咯。 最惨咪五千个人咧，得五个人识得听多次。 系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你唔喺度嘅时候咧，我不停咁样咧搞啲有奖问答游戏，就送飞，送咗几镬噶啦。 系 咁咧，竟然有啲人咧，即系大支嘢到咧，即系其实我嗰啲所谓答案。我都无非都是用心良苦，想你听个节目听到最尾啊， 系， 咁你先揾到答案，先答我问题，先攞张飞，你都要付出少少啊，系咪？哇，有啲人真系勾答嘅，即系问阿广中意食咩餸啊，咁样，即系食咩菜啊，越南菜啦，咁讲。喂，我完全冇讲佢食越南菜，你真系就咁凭空想象， 系， 咁即系 听都唔听就乱答， 系啦，咁咧我有时都唔答佢，唔理佢住，等佢差唔多到期嘅时候咧，我再睇翻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会听多次，哦明啦，泰国菜咁样，嗱呢、 啊 這个就系示范呢、這个标准嘅 听唔到咪听多次咯。咁我节目系难听嘅，老实讲，要听几次先明我讲乜嘅，可能即系呢啲系我唔专业啦。咁但系某程度有啲， 我都唔专业嘅， 有时啲情趣就喺呢度啊嘛。即系听多几次咁样，即系 recap 翻几镬咁样，你咪知道我讲乜咯。即系问题就系呢啲观众太少啊嘛。 唉，算啦。我哋做网台系咁噶啦， 即系第二节已经 drop 啦，死未？ 系咩？ 即系我睇翻啲 figure 咧， 是但啦， 系 呢个收听率于我如浮云。 系咁，但系有时你谂下，咁做嚟为咗乜咧？如果唔系想俾人听，唔通真系为咗发泄咩？ 为咗自己治愈系咯，我为咗见到你治愈我。 治愈系亦都系一个其中一个一个指标，真系几可怜。 咁啊，希望啊听众都有得治愈系啦，俾我哋治愈下啦，时间就到啦，其实过咗添噶啦， 系话 系啊 ，OK 好 啦。好，拜拜。